注重少少，注重多啲咧就係衛生啊、乾淨各種嘅事情。咁咧就相信一樣嘢就係明天一定會更好啊嚇。咁啊，今日28度嘅氣温，朝頭早嘅時候，如果想氹下自己開心，好簡單。只是望出窗口你就发觉、哦、原来一个橙色的天空呢在早上的时候已经陪伴着我们。那么好像、叫做在生活当中一点的甜点的感觉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喺二台直播室入边继续咧，有白杨绿同你哋开始今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当我哋面对我哋喜欢嘅事情嘅时候，我哋当然会好努力去做，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好。但系如果只系咁样嘅话咧，并不足够，因为我哋要连埋我哋不喜欢嘅事情，同样都系一样咁努力，先至咧系可以咧就系做得好我哋嘅人生，我哋先至唔会浪费咗我哋一点一滴嘅光阴。你今天早上又会不会自己喜欢和不喜欢做的事情都一样会很努力地去到完成？你会不会不希望浪费自己半点的光阴继续努力下去呢？加油！ 叮当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圣旨可否不要老，伴我征途，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到，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由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拒绝如许，停留那些也不许。芳芳可否不要老，再领风骚，家家可否不要老，另创新高，人生仿仿佛佛走到这段路，也只能靠你去提我未老。那段年月有多好，怎么以后碰不到，那些已白发的就如再无声控诉，为何再有当女，再有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 不去。 一首歌来自张敬轩，青春常驻。可惜的就是我们人的生命并不是青春常驻，所以我们更加要懂得去珍惜我们的一分一秒。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现在你的生活里面未必会用到计数机去做每一天的工作，但是你的生活里面其实基本上每一天都会用到电脑。不要跟我说你没有电脑，其实你的手提电话都已经是一部微型的电脑。以前的人发明电脑都是希望可以计数计得更加精准，现在你希望有一部电脑或者微型电脑希望可以处理日常的事情。原来数字10101010无限的10是可以令到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好。电脑其实原本的意思就是代表是计数机，也就是说其实人类发明电脑最初真的希望就做一些复杂的叫做数字的运算。但是这种叫做人工计算器的概念最早其实原来可以追溯到就是17世纪的法国大思想家帕克斯卡。帕斯卡的爸爸其实担任就税务局的局长，当时叫做金钱的制度就不是十进制，在计算上非常之麻烦，他为了协助自己的爸爸利用了齿轮的原理发明了第一部就可以执行加减运算的计算器。后来德国的数学家也都加以改良，发明了就可以乘和除运算的计算器。之后虽然就在计算器的功能上就作出了很多不同的精良的改进，但是真正电动计算器就要讲回就是1944年才被制造出来的。当时就是在1944年的时候，第一部真真正正可以称得上是电脑的机器，就是第三年之后1946年的美国。咁呢部电脑呢係用真空管道去到做处理㗎，所以个体积非常之庞大。咁我自己以前呢都有睇过啲相片，係呀，一部电脑呢所需要嘅位置就正如嗰只一个 server 一样，随时呢有一间好大间嘅房先至可以呢就挤得到。其实耗电量呢非常之高，当其实有个笑话㗎喎，当你住緊喺屋企嘅时候发现呢你的灯好像弱了啊，或者电力少了的时候，就知道呢其实有人在那里用电脑，因为那个耗电量呢非常非常之高啊，而且记忆容量也都非常之低，只是得100个的字元而已。但是就已经可以呢令到人类的科技呢可以说进步了一大步了。而我们通常啊通常呢就将这一种使用真空管的电脑称之为第一代的电脑。因为由于真空管嗰个电脑真系太大部啦，又成日坏，用电又多，需要嘅位置又大，咁所以咧就好快脆咧就会用叫做电晶体去到处理呢啲嘅信号。好啦，到咗第三代嘅电脑个体积咧就可以话突然一噗一声，哦，好似放大灯、缩细灯一样咧就缩细咗好多啦，而且咧佢更加咧就可以咧就处理嘅数字以及运算更加多。嚟到第四代嘅电脑啊，咁啊体积更加咧就细啦，而功能更加强大到咧就好似入边有一个嘅收发处理器一样，中央处理器即系个 CPU 咧就可以咧就叫做控制晒我哋日常嘅工作啊，或者佢入边嘅运算，但系咧就缩小咗咧就系电脑嘅体积啊，可以话咧就系啱啱就出现咗呢个个人电脑，就系第四代嘅电脑嘅时间。不久的将来也都会有新的品种的电脑面世。其实我常觉得电话都已经是新一代的电脑，不过叫做要新一代可能就未必是需要有一个 CPU 了，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用叫做中央处理器去到就处理我们的电脑或者就是电话入面的运算，会不会就是用到量子或者其他更加高甚至乎是我们现在想不到的科技去到应用在电脑运算上面呢？那就等待人类继续发明了。 画了很多迷惘的圈，藏着我心酸，从最高点堕到最低，情绪很乱，录音房一个我不理地球转，零碎音阶逐个雕刻，仍然未作低端，未当风错，极是介意丢脸，在乎中国 过的箭，为评论而气短。开灯熄灯，气焰散落前婚姻。熄灯开灯，失意可降半音。闭关数月，领教灰暗。 这首歌曲来自林奕康的作品，叫做《精神时间房》。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水耕种植咧就无需要土壤，亦都咧就唔使日日淋水啊。其实咧有某程度嘅方便嘅、哦，即系需要光源就可以咧就种植蔬菜啦。嗱、啊，呢一种嘅种植方法咧，近呢几年可以话非常之流行啊。渔农自然护理署咧最近亦都引入咗两种现代化嘅生产方法，咁啊以帮助咧就系业界发展。分别咧就可以叫做可转换光谱植物生长灯，同埋一个叫做纳米气泡技术，可以咧就系有效提升啊。提高呢个农作物嘅生长速度20%-50%噶。渔护署咧就表示啊，呢两项嘅技术咧就由创新科技处成立嘅纳米及先进科料研发院有限公司咧就研发噶。目前啊，正在咧就系喺渔护署以及咧就系蔬菜统营处合作设立嘅一个叫做全环控水耕研发中心咧就系试行紧嘅，其中嘅光谱灯咧就可以随住植物嘅生长阶段改变呢个光谱，配合植物嘅需要提高呢个生长率。光谱即系咩呢？其实我哋每一 每一個我哋而家見到個光其實入面有好多唔同嘅頻率嘅。呢啲頻率咧，我哋當然人就見唔到啦。咁但係原來唔同嘅頻率咧，對唔同嘅生物植物咧，亦都有住唔同嘅影響。咁啊，於是乎我哋就利用咗呢一種啊，按照住植物不同階段嘅需要，就研發出咧喺佢，譬如佢兩個月嘅時候，個光譜就會轉啦，轉到佢最適合咧就兩個月嘅時候咧照射嘅燈光。啊，用呢啲嘅方法令到佢咧就加速佢哋嘅成長。漁護署方面咧就表示啦，啊，試驗結果顯示啊，咁利用光譜燈之後咧。红橡叶生菜啊，同埋呢个红珊瑚生菜嘅生长率提高咗咧，就20%至30%。绿橡叶生菜同埋咧就系一个叫做绿牛油生菜嘅生长率啦，更加咧就提高咗最少50%。咁至于纳米气泡技术啦，就可以增强咧就系水耕种植系统嘅水中叫做含氧量啊。幫助咧就係輔助呢一個嘅種子發芽，同埋提高水耕菜嘅一個生長嘅速度。哦，將啲叫做水啊，打造成為呢啲嘅納米水，咁啊令到即係水分子嗰個嘅效用咧可以發揮到極限。咁啊呢個咧都係一個幾好嘅嘗試啊！試驗結果顯示，唔同嘅蔬菜品種嘅種子發芽率就提升3%至36%，蔬菜嘅生長速度亦都咧就有顯著嘅提升噶。啊，佢哋嘅話到啊，水耕叫做栽培場嘅地址都好具彈性嘅，咁啊栽培場可以係有多層架向上升嘅裝置啦，增加產量。如果配合咧就叫做環境技術嘅話，一年四季其實都可以咧就喺室內嗰度咧就種植好多唔同嘅植物嘅，咁令到呢個生產方面可以更加穩定，咁啊為我哋帶來咧就更加多嘅食物，食得多呢啲咧叫做優質嘅植物啊，個人心情都會好啲。每一日咧就算面對住好多嘅艱難。或者难关啦、挑战啦，我哋都一样咧，系可以有足够嘅力量、足够嘅微量元素，能驱动我哋嘅身体，我哋将呢啲嘅挑战一一解决啦。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沉重地沉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走新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变薄。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阻。上机舱去搜索。 谦嘅首位歌曲地球来的人，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全球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超过1400万宗，累计超过600万人死亡。东京都新增188宗新型肺炎个案，较周末嘅290宗回落。由于近期新增确诊个案多，东京都用于隔离确诊病例嘅酒店床位不足。目前只有2间酒店，一共大约200间房，正系计划签约更多酒店房间用于隔离。美国累计超过373万人确诊新型肺炎，超过14万人死亡。过去一个月内，至少9次打破单日最高确诊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国嘅疫情恶化。特朗普接受福士新闻访问嘅时候表示。最近出現的確診和死亡數字都有誤導成分，也不認同美國的新型肺炎死亡率在全球排第七高的說法。他說根據白宮獲得的數據顯示，美國應該是全球死亡率最低的其中一個國家，而確診人數增加是因為有更多人接受病毒測試，並非疫情變得嚴重。對於美國疾控中心主管雷德菲爾德上星期預料本年冬秋冬两季会是美国公众健康经历最困难的时刻。特朗普表示不肯定讲法是否正确，但批评卫生官员早前亦都有犯错，包括以为新型肺炎会在夏季消失，在秋季再度出现。本港新增10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疫情以来首次单日确诊宗数踏入三位数。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预料，未来几日每日确诊数字维持三位数的机会大，可能不足一星期内公立医院隔离设施已经爆满。他批评政府落实相关措施的时候拖泥带水，应对亦都落后形势，但市民亦都有责任防疫。如果继续夜夜笙歌，唔遏止疫情，令到医疗系统短时间内崩溃，大家只会同归于尽。伊拉克军方透露，首都巴格达市中心6区遭火箭弹袭击，未有造成伤亡。联合行动指挥部表示，3枚火箭弹落喺6区，其中2枚爆炸，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六区位于巴格达市中心，是伊拉克政府机构以及美国和英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所在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1-2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 点会冇恶粉？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35啊，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好啊，啱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乐陪住你哋。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嘅。今天早上继续咧都有白元乐陪住你哋啊吓，咁喺星期一嘅时间，7月20日啦，咁啊继续咧就迎接啊上天俾我哋嘅挑战，系啊，啲挑战咧关关难过，我哋关关过。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冇错啦。嗱，新冠肺炎第三波嘅疫情啊持续啦，咁啊有啲嘅叫做街市都出现群组嘅感染个案，包括咧就系慈云山街市、北河街街市同埋牛池湾街市。咁但系没有群组爆发嘅乐富街市咧，有传媒就发现会人流多咗好多、哦。咁啊，当然啦，个个都戴住口罩嘅，但系点解突然间多咗咁多人呢？系咪因为附近譬如慈云山啊、北河街啊或者牛池湾，你揾翻个中间咁上下嘅地方，哦，乐富都系大家都几近嘅地方，可能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另外原因呢，其实亦都有人喺度讲到啦，就係、是、因为话到呢乐富街市佢嘅卫生比较上呢就係、是、企理啦，所以呢就远到去到买餸哦咁讲，表示自己下厨呢就较外出用膳呢就安全，咁但係如果喺街市嗰度感染到就真係唔抵啦。有商会就表示最近呢有慈云山同埋黄大仙嘅居民呢就特登去到佢哋嗰度买餸，人流增加咗，亦都有60%嘅客人呢是以电子货币支付，这个可能是关键，因为他们避免就接触现金。坦白说，如果你问我，乐富街市我耐唔耐都会去的，虽然就不是我主力去的街市之一，但是如果给我选择的话，我都会选择一些自己可以用八达通或者用电子付费的一些方法的街市。大埔都有，譬如大园村那个都已经是可以电子付费，虽然不是当当得啦。咁你問我嚟講呢，即係都叫做有小朋友喺屋企啦，咁我而家希望更加乾淨㗎啦。冇錯，我承認每一次呢買完餸嘅時候呢，嗰啲錢呢我都會呢就係、是、覺得即係係污糟，咁多人攞過咁樣係咪，咁返到屋企盡可能有時都會攞啲酒精噴下佢，咁樣令到佢消化毒啊、殺下菌啊咁樣啦。咁但如果你话可以电子付费，你问我梗系方便好多啦，系咪？电子付费仲有泊车优惠嘛，系咪？好啦，咁有慈云山中心商场以及街市咧，多名确诊者去过嘅地方咧，慈云山中心嗰度，咁喺之前嘅时间啦，咁亦都进行咗一个咧就关闭嘅清洁。更加有人反映出咧，就话到啊，乐富嘅街市咧的而且确卫生比较上咧就理想，咁所以都唔介意咧就而家远少少咧就过去啦。 而且咧，佢表示啊，有啲嘅叫做客人啦，或者市民都表示咧，好多區都有感染嘅個案啊，包括食肆啊，區區都有，其實都擔心唔到咁多噶啦。啊，出去食嘢咧都擔心噶，咁啊去街市就感覺上穩陣啲，可以自己煮。咁啊，但係又會咧就係更加咧就留意翻啦。但到底嗰個街市嗰個嘅叫做電子貨幣嘅情況係點樣？如果需要俾現金嘅，咁啊市民都會覺得咧係要盡量咧都係盡量洗手，冇錯。如果我係去一啲用現金嘅街市，其實我身上邊咧自己仲會帶定啲簡易啊，咁啊去到用完啦，即係買完餸啦，咁啊離開之前咧都會咧就係、是、好彩街市嗰度都有水龍頭，咁啊好俾心機咧執下自己隻手，跟住先至咧就係、是、離開，盡量做到咧就係、是、有咁乾淨，得咁乾淨咯。呢、這個時候都好多人咧係好努力對抗呢一個疫情。大家戴住个口罩，但我相信每一个人嘅心入边仍然盼望系见到大家心入边嘅笑容。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噩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天给我贫。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歌赋，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枯，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从未吸沾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You may say I love you， 都变了甜品师傅，巧妙地发表这点苦。即使要蒙着我嘴，更大声欢呼，全凭我 头一首歌曲，瞒着个嘴嘴都会讲爱你。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边又系时候煮嘢食啦。今天咧，我要挑战一样好重要嘅嘢。哇，喺 你挑战我个人， 唔系 你挑战女主人， 唔系净系挑战你， 系 我系想挑战自己。 系 点解咁讲呢？因为发觉市面上实在太多咧，嗰啲叫咩 super food 啊， 系 super food 咧，又营养价值又高啦，又好食啦，咁、而即系。乜嘢咧？發覺咩有咩禮物啊 ？friend 啊，一樣牛油果啊，全部咧都係變咗屬啲 super food 嘅。 係 今日咧就真係要挑戰下自己，挑戰埋呢個女主人美美咧。 好 點樣可以將呢啲嘅 super food 咧越整啊越好食？ 係 即係我哋成日都一日入邊每次我哋嘅便當咧就一個餐單送俾啲聽眾啦，係咪先？睇下今日會唔會有更加多嘅餐單，用一樣嘅素材食材就可以整到唔同嘅味道。 嗯， 哇！ 事源咧系因为我咧，琴日就食咗自己整咗个牛油果菜式， 系 咁啊，跟住我就觉得，咦，我要喺嘅节目度提大家牛油果大把食法， 系啊， 跟住我就自己就打退堂鼓啦， 嗯。 即系你介绍牛油果，大把人识整过 啦、啊， 因为实在、 啊、 太多人喜欢食、 啊，所以就唔好挑战其他人。 系 我哋挑战自己， 互相挑战我哋系啦。我哋斗快讲得最多嘅牛油果菜式， 好啊嗱， 系啦、提大家可以点食嘅啫，其实系啦。 我先， 系啊，咁我咪蚀咗咯。唉、好啦，我大把货， 系你系女主人啊嘛， 系啊，有让你啊。 我第一个谂到嘅咧就系早餐时间。牛油果配呢个早餐咧，牛油果酱 啊， 嗱攞啲牛油果翻嚟咧就开咗佢先啦。 咩叫开？哦切开 切开佢啦，跟住拎走佢粒嗰粒嘅核啦，跟住咧就刮入边嗰啲肉出嚟，然后咧就将佢咧就攣埋一堆，就将佢变咗做牛油果酱。系啦，牛油果酱你中意嘅可以再加多少少调味嘅。 你点调味噶？ 黑椒啊。 系。 黑椒好香， 系 跟住我有阵时候都会中意加，系真系加好少啊吓，加呢、這个两三滴嘅橄榄油喺个面包面嗰度先就搽上去咁样嘅，黑椒落少少盐啊，系啦，香口啲啊嘛，咁啊有多啲味道，咁我觉得都已经咧系足够，跟住就将佢搽呢一个嘅白面包上边，哇！嗰種嘅味道，同埋嗰種覺得自己我今日一定過得好健康嘅一日咧，嗰種嘅感覺令到我自己真係神光第一線啊！話俾你聽啊， 叮又一分， 得唔得啊？呢個 係人都大把人咁食啦，我嗰個都係嘅，其實我嗰一分都係大把人咁食嘅，但我嗰個比你更快， 更快、這個、我嗰個都快喎，懶到出汁嘅咯， 我嗰個真係再懶啲，我可能係。系你讲， 就咁食牛油果， 系啊， 唔系啊嘛， 唔系一样落盐落胡椒粉，但系我呢个系基本上系我最快捷嘅早餐，即系如果譬如我咁早嚟电台咁样啦，我一定要食少少嘢嘅，即系我就一定系拍呢种牛油果食法啦， 系 最快啊，就系咁样啦，切开佢，然后整走咗粒核啦，跟住咧就我屋企啲盐胡椒粉系咁样扭下嗰啲， 然后你唔系就咁用匙羹滗系嘛 ？Exactly， 扭少少盐，扭少胡椒粉喷。喷啲黑醋落去， 哇！ 喷咧就系啦，一下盐，一下胡椒粉，喷两下醋，食得。 哇！懒人尿你呢个都算霹雳 喎，呢个真系快到不得了。 基本上同食苹果冇分别。 基本上只脚着紧对鞋嘅时候，楼上滗紧个牛油果行得咁样噶，系啊。 可唔可以扭咗胡椒粉先着鞋？ 系即系呢边握紧只脚落去嗰时，呢边扭紧，呢边跟住个扭紧，跟住爬完口就得咁样。 哇！ 系啊， 呢个方法真系我喂唔怪之你话我嗰个难啊。 你仲要慢慢怼啊！你呢、這个 仲要又自由淡定，好似喺度搽面包咁 啊！我嗰个俾你走啦，我嗰个俾你快叮当，所以我有一分。 哇！好嘢喎，你呢、這个 系啊， 我哋斗快啊，大家即系。叮当码头啦， 头先 叮叮，大家都一人一分啦。但系我哋啲开始追寻味，追寻呢个味道啊。 系 味道意思即系话咧，其实牛油果嗰种独特嘅香气咧，嗰种味道， 系 唔系话咁多嘅菜式咧，同牛油果有撞味嘅情况出现。 系 菜你有阵时会觉得可能啲菜差唔多味啦，但牛油果嗰种牛油果嘅香咧，其实几特别嘅。 系 咁问题，你点样发挥佢，令到佢能够咧就可以做得更加香口咧，就睇嗰个厨师嘅功架啦。 冇错。 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咧，除咗系头先嘅茶呢个白面包之外，牛油果配上呢一个嘅日本和式米 啊， 然后再加多一样好简单嘅嘢。 我感觉到我会输。 任何人都一定会输， 系点咧？ 明太子、 啊、 哇本身你已经准备了一些米可能拎返工啦牛油果好简单嘅啫。 是不是你是不是准备啲饭拎返工啊 嗰啲饭嗰啲饭煲咗先啦嘛因为我唔使喺公司煲饭。 咪咯咁。 嗰啲饭煲咗啦。嗰啲饭呢就拎咗返公司先啦。个牛油果由于咁简单头先咪咪都讲得啱就係、是、我切我就可以不嚟食。 是啊是啊。 咁所以你就直头拎个牛油果。因为牛油果好衰嘅一样嘢。 嗯。 佢黑面啊。 你落柠落少少柠檬汁会冇咁黑噶佢。 哦，系咩？ 系啊，竟然唔知 唔知喎。 系啊，落啲柠檬汁，保持佢新鲜， 保持佢新鲜。 系啦， 咁就唔使惊佢黑面， 冇咁容易黑面。系啦，咁你继续讲你个方法先。 系啦，我个方法就系谂住咧，即系我唔知原来落柠檬汁佢冇咁容易黑面， 系 个人爽咗啊嘛佢。 系啊系啊。 好啦，咁于是我就拎咗成个嘅牛油果翻去啦。 嗯。 咁一切咁佢就开啦，系咪？咁开咗之后咧，我就滗落去，嗰、那个我原本预备咗嗰个嘅，因为我其实几中意食日本米，摆喺日本米上边，跟住日本米再加呢个牛油果，然后再落嗰啲市面上有啲咧一支嗰啲明太子挤出嚟啲牙膏咁挤出嚟嘅，你就咁攞嗰啲挤落去，加多少少嗰啲紫菜碎咧， 跟住都要捞埋佢系咪啊？ 系啊。 唔系啊，要加啲日本豉油噶。我食牛油果饭嘅时候， 哇，真系好香喎、啊、呢、這 个。好味啊！ 又嗱，因为牛油果有甜味啦，跟住你买啲明太子，我中意买啲新口嘅，即系少少辣嘅， 辣辣味嘅， 又有甜又有辣。紫菜咧又带嗰啲香气喺度。哇！如果可以又撒埋芝麻，哇、 哦！你知唔知你呢个值两分啊？ 唔系啊，我咁高分， 你而家有三分啊！ 我都唔好意思、啊。哇！這个饭真的好好食，你想想其实你所有嘢都可以，你除了个饭屋企煲完之外，拎跟住摆喺个饭盒入边拎出去啦。 系， 其实其他嘢你都可以就咁抌落个袋入边拎翻公司，跟住先将佢捞埋一齐，咁就可以达到最新鲜嘅效果。 三分啊，你有？ 哦、 唉， 我今日晏昼已经想食呢个啦，搞到。 系啊，真系因为好快啊，牛油果佢俾嗰个质地同个味道好快俾到你。 吓， 系啊，我哋今集系咪可以录一个钟啊？ 今集可以嘅。 排讲啊！ 哇，牛油果真系掂啊！好啦，我有两个啦，我哋唔好计分啦。你仲有冇多一个咧？ 我有好多啊！即刻谂紧拣边个啊！我 当午餐食嘅。 你头先话配嘅，咁我其实几中意配三文鱼嘅。 三文鱼 唔系要煮嗰啲、啊，即系自助餐一片片嗰啲三文鱼、啊。 嗰啲寿司面嗰啲 系啊，嗰、 哦、 啲三文鱼、啊。 嗯。 点讲呢即系用嚟就咁空口食又得， 嗯， 净系牛油嗰配三文鱼摆喺面包上面又得，但系我个特点就系再加多一样嘢，就系、是、加多一块 basil 叶。 哦， 如果你再奢侈啲，搵个柠檬皮，刨丁剁落去。 咦？這个我真系冇试过。 系啊，即系你将个牛油果一片片切咗，你当有块面包喺底啦。 牛油果甜甜地啊，系啊，点解我冇谂过加呢啲？ 而嗰啲三文鱼咸咸地噶嘛，腌三文鱼啊，咁样咸咸地噶嘛。咁我就会通常面包啦，然后就铺层牛油果啦，跟住就摆层 basil 叶喺面啦，跟住就摆个三文鱼啦，跟住就搵嚿柠檬皮。刨丁剁落去， 哇， 搞掂噶啦！ 佢同嗰个牛油果嗰个味咧，系撞晒出嚟， 撞晒、啊、 牛油果会更加香口，更加甜， 嗰啲甜味更加出系 啦。然后嗰啲腌三文鱼咧就 嗰种香味又更加香，系 啊, 啊，所以我比较中意系三文鱼呢两个就系、是。我雪柜又系成日会有嘅， 哇！ 三文鱼系啊， 你呢个都值三分、啊， 系咩？ 系啊， 我亦值三分， 系啊， 咁你头先三分，我一加三，我多分过你，劲啊！ 我哋应该搵翻掌门人出嚟啊！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如果牛油果真系可以录二十集啊，唔好讲笑。 系啊，系啊， 系啊， 呢个食法真系非常之多变，咁我哋都。提一提大家啦， 提一提大家， 系啦，牛油果有好多好味嘅食法嘅。 同埋我想提大家，唔好话冇时间食晏。 嗯， 夏天嘅时候摆定几个牛油果喺雪柜，喺、嗯、公司摆雪柜，你惊摆得耐？ 当甜品又系一流、啊。如果你咁， 就系你随时好忙嘅话，就系头先嗰种食法啦，撒啲盐，撒啲胡椒粉，搵一根筆就食到，佢真系几饱肚，系咪先？ 嗯。 咁你随时个雪柜有牛油果，你点会冇唔饱肚？ 系 啦。点会冇嘢食咧？ 有阵时咧，超级市场买牛油果咧，佢即系佢减价嘅时候，一网啊，即系一网打尽啊。 系啊。 因为佢一个网入边可能有譬如五六个牛油果， 啊、 其实你望一望都 OK 靓嘅。咁啊，雪喺个雪柜嗰度咯，喺、 啊、 公司。 系啊，嗱，我咧食牛油果，再俾啲个 tips 大家。我应该讲咁讲，唔系食，系买翻嚟嘅时候，我第一时间就将啲牛油果洗咗先嘅。 咦， 因为咧，系因为其实我所有生果都会洗嘅橙啊、柠檬啊，因为你会切佢个皮噶嘛、 啊。 其实你切嗰时候，好似真系切咗入去咁啦，外面、 哦。 所以我通常会洗咗先嘅。 嗯。 咁牛油果亦都系啦，佢嗰啲好多粒粒粒咁样， 系系系， 粒突个粒粒咗落去噶嘛，系咪好多？所以好似会要洗下咯。 即系有啲污垢藏喺。 系啦，咁所以我通常牛油果翻嚟第一时间系洗咗先。 哦。 系啦。摆喺出边嘅又得，用纸巾索干净、嗯，或者摆喺雪柜又得。 嗯， 总之就成日无时无刻都有啲饱肚嘅嘢食。 咁就好啦，唉，翻到公司嘅时候咧，所有嘢都无往而不利， 个 人咧够力量、够 energy 啊嘛。 冇错，食饱就得噶啦。 一个好嘅食材，牛油果啊，好，唔该晒，咪咪，拜拜。 Yeah。 身边情人，印下你的指纹，重叠往日那位在习近。何时幸福再来临？为何未见地毯的脚印？你像擦不走微尘，离开比初见逼真。送走了有几多？望穿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种变身数，常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足之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想等到什么？怀疑幸福再来临，谁重叠我自己的脚印？却是送餐的盼人，亦可温饱我的心。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不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种变身数，谁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足之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背后幻想等到什么？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种变心数，回到你令我早晚担心，总有天找我，然后又路过。当我望向这一扇门，还能幻想等到什么？随时入屋的情人，为何让我幻想失魂？ 一首歌叫《Jenny》，你系艺嘅音乐作品《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啊嚟到咧就系7:07，咁啊扭开心机，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啊，直播室入边除咗咧都已经6:00啊，即系紧守住岗位嘅白元浩之外啦，咁啊芭比亦都翻咗嚟啦，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今日咧你嘅声音令到我觉得咧你好严肃同埋好认真啊！呢个星期一里边， 因为疫情关系，所以严阵以待啊！而家 我谂系嘅，因为咧我哋都系好谨慎啦，同埋咧都几小心自己，即系除咗自己个人防护卫生做得好足之外咧，你都观察一下，譬如你身边身处嘅一啲搭交通工具嘅环境啊，或者工作环境咁样咧，我同你今朝都系做同一样嘢嘅，都系咧嗱，会喷下啦，会抹下周围啲嘢。消毒下啦，真系嘅。我自己琴日咧临瞓之前咧，我都将手袋入边嗰啲嘅防疫物资咧，就再添置咗啲，即系袋翻一包，即系湿纸巾啦，将自己嗰支嘅消毒喷喷咧，又再 refill 翻满佢啦。 我都寻日即系喺个包包嗰度咧睇下，咦系咪满嘅先嗰支 啊？咁同埋嗰啲嘅搓手液又即系斟翻满佢啦，咁都要做好呢一啲嘅准备咯，即系长期咁样去对住我哋呢一个新型肺炎嘅病毒咧，都要一个抗战嘅心态啊！ 冇错啊，咁啊唔单止咧，就净系我哋个人咧会抗战啊，节目咧都会抗战嘅， 冇错啦。 今日咧主要咧喺即系直播室入边啊，服务广大市民嘅咧都系有白元浩，加上咧就系芭比林慧嘅， 系冇错，我哋系应该会最多嘢讲嘅。 系啦，咁啊，你话阿彭爷同埋阿 O 今日咧都会翻嚟嘅，咁点咧？咁样佢哋就唔会出现喺直播室嘅，系嘛？咁佢哋咧就会透过电话咧去即系提供服务俾大家嘅，系咪？都会咧电话嗰度咧精精神神咧同大家一齐打招呼嘅， 系啦， 系嘛？咁啊，今日咧其实除咗咧就系讲紧啊，即系都有啲嘅新嘅安排咧，节目上边之外啦，其实政府好多嘅叫做一啲嘅 department 啊，佢哋部门啊，政府部门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嘅，咁啊可能因应住自己嘅抗疫嘅措施啦，咁啊佢哋都会咧喺网上面公布咗一啲新系列嘅方案嘅，例如譬如系油果，咁佢哋都会咧就暂停呢一个嘅服务嘅，咁但系都会咧就叫做派下信，咁但系都派信嘅次数又会减少啊，咁啊唔同政府部门咧都会有唔同嘅措施嘅喺度咧，就好难讲晒啦，咁啊大家咧就要留意翻啊，上翻有关相关嘅网站嗰度咧就揾翻啦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咁由于疫情关系啦，咁所以咧经常都会出现喺直播室嘅交通组嘅 Didi 咧，今日朝头早会摄咗佢条电话线入边。早晨啊 ，Didi。 早晨啊。 早晨啊，两位。 哇，电话线一样不失霸气啊！早晨啊 ，Didi。系啊，咁交通方面有啲咩最新嘅消息呢？ 系提一提大家啦，咁受较早前咧田湾山道咧有道路工程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开翻噶啦。田湾山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石排湾道咧就已经全线解封啦。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半山嘅波老道咧都系受工程影响，近住宝德台一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啊，相信大家都估到噶啦，而家路全部都系正常嘅，同埋隧道。 咁啊， 系咁多 哦，系咁多啦。哦，咁我知道头先都有提过咧，就系譬如嗰啲唔同嘅政府部门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出咗嚟啦。啊，运输署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嘅服务咧就调整咗嘅，咁啊都有咧就张贴到通告咧就出嚟嘅。咁啊，好多人关心嗰啲譬如驾驶考试系服务方面系点啊？咁啊，服务方面都正常嘅。咁但系车辆检测啊，或者其他嘅服务咧，大家又要咧就上翻网站咧嗰度留意一下先至得啦吓。唔好就盲中中就共咗过去，就谂住人哋一定系有服务，咁啊而家咧都有啲只系提供咧就一啲啊紧急啊或者有限度嘅服务，咁大家留意住呢一点啦吓。好，之后再交通方面唔该晒 Didi 先啦吓， 唔该晒，拜拜。 咁啊天气方面啊，梗系要揾下 O 喺度啦。早晨啊 O， 早晨啊， 系早晨小白，早晨芭比，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系啊，天气点咧？今日朝头早，我 天气今日麻麻地啊。 系啊，我5:00嘅时候咧，见到个天咧。是鮮橙色的， 是咯， 即系靓咧就好靓。 朝早是 OK 的，我觉得网上嗰天 不过都有落过大雨，喺我驾驶途中都有落过大雨嘅咁样。 系啊，你驾驶翻嚟嘅时候落大雨啦，小白就话咁啊，我自己翻嚟嘅时候都有继续落雨嘅。咁一望上去天空上边咧，就都系啲灰云嚟嘅，那个云层咧都几厚下吓，咁啊意味住咧今日朝头早可能都会落多一两场。骤雨啦，或者 大啲嘅雨啦，咁咁可能到中午時間啊，下午時間咧先天色放晴嘅咁樣，咁因為始終呢排夏天咧就應該多翻啲啲雨水嘅，咁但係你見到上個禮拜就哇，簡直係萬里晴空啊，日日都係咁大太陽曬住咁樣啦，咁啊其實有偶爾有啲陰天啊。落下啲雨水都好啲，感觉上或者体感上凉快少少咯。 系 啊， 啊，最紧要唔好落完雨之后即刻蒸翻上去啦。 系啊，真系仲辛苦啊！如果唔系， 跟住咧口罩咧就戴多一两个啦。咁啊，而家大家都知道，唔系叫你同时戴一两个，系叫你中午嘅时候替换啦。呢个都真系好似啲专业人士讲咁样啊。咁感觉到疫情咧系一种新嘅常态嚟噶。咁啊，大家。到由年头嘅时候嚟到依家差唔多七月中啦，以至差唔多七月接近尾嘅时候啊，都未完结喎，咁所以真係要大家洁身自爱啦，咁保持社交距离啦，戴返个口罩啦，无论喺任何地方都系，咁香港人都系相对可以自律一啲嘅，我认识嘅所有身边嘅人，咁就唔需要一定一啲硬制或者惩罚嘅一啲规矩先话，喂你唔戴口罩就要罚几多罚几多，或者要有啲咩惩罚，咁希望大家都自己可以学得识，咁就唔需要用惩罚嚟去叫你强制一定要戴口罩咯。 啱、嗯、啊，呢啲系叫做健康系自己嘅，同埋呢啲都系公德心嚟噶嘛。咁、 啊、 你就算你自私都好，你为咗自己嘅健康，你都戴翻个口罩 啊， 系咪先？ 冇错冇错， 顾忌吸引啊嘛。好，唔该晒，咁啊，转头今朝 spot 到你啊，再打俾你啦吓。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噶，日间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3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噶。咁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咁啊，展望未来几日始终都系酷热嘅，今日大致天晴，咁但系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噶，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嘅。咁啊，星期一嘅时间啦，咁啊，晨光大学系咪 Andy 罕达咧？ 系啊，今次咧就虽然喺疫情底下咧去唔到旅行，不过今次嘅话题咧，大家就要飞一飞去英国先啦。 哦，等我扭大呢个心机，擘大只耳仔听一听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而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 Andy 何安达喺度啦。早晨啊 ，Andy。 系早晨 ，Barbie， 各位早晨。 喂 ，Andy 啊，我由细都唱到大咧，成日都哼嗰只歌仔咧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你应该识啦啩？ 有只雀仔跌落水啊嘛，个个都识噶啦。 系啊系啊， 就算未有疫情之前咧，啲幼稚园教小朋友洗手咧，其实就已经用呢只歌噶啦。 嗯。 啊，即系洗足廿秒啊，咁样。 嗯。咁但系而家呢只歌嘅歌词似乎吓系咪唔够胆乱咁唱咧？ 系啊，最近咧就啲英国报章咧又开始讲呢个问题啊，即系疫情之下咧，即系如果国家有啲咩特别安排咧，啲仪式嘅所有嘅嘢都可能要另外谂过噶啦嘛，因为要社交隔离咁样。 嗯， 就点解讲到London Bridge 咧，即系伦敦呢条桥咧，就原来佢哋。即係政府裏面咧有啲文件就傳緊咧，就叫做 Operation London Bridge。 嗯，係咩 Operation 嚟㗎？ 倫敦橋嘅行動，就係講咧，萬一啦嚇，萬一英女王咧駕崩嘅時候咧，跟住要做嘅嘢。 嗯， 嗱咁當然啦，而家英女王雖然啊94歲啦，但係都仲好精靈啦，即係早幾日你仲見到佢頒一個100歲嘅退伍軍人咧做爵士啦。即係用佢爹哋把劍咧，打一打佢膊頭，就封佢做爵士咁樣。咁啊，兩個老人家其實都仲幾健康嘅，即係早幾日嘅事。咁但係雖然咁講咧，就因為始終都90幾歲啦嘛。咁其實就斷斷續續都講咧，如果佢離開嘅時候咧，即係英國政府應該要做啲咩嘢咁樣。咁而家疫情底下咧，就多咗啲問題嘅，即係譬如咧係大家知道佢個。孫同埋孫新抱啦 ，Prince Harry 啦，就喺美國生活緊噶嘛。咁、如果有事咧，佢哋翻嚟都要隔離14日喎。 係喎， 嗰啲又點搞咧？咁就譬如個喪禮咧，係應該如無意外西敏寺啦。西敏寺就一般情況底下咧，就可以坐2000個人。咁而家要社交隔離喎。咁又點搞咧？即係會有呢啲問題咧，就開始都有啲討論啦。 咁但系讨论到呢一度啫，即系始终都系一个叫做预计或者即系万一有啲乜嘢差池嘅时候，先至会执行嘅 operation 啦。咁头先阿 Andy 就讲到啦，即系话一啲如果真系万一吓，咁之后会做啲乜嘢咧吓？咁但系似乎咧，英女王嘅呢一个涉猎咧，唔单止系一啲即将会发生嘅仪式，而系咧而家现行有好多嘅制度啊，甚至乎系啲出入境嘅措施啊，或者系好多嘅 printed matters 咧都关事嘅。 系啊，譬如。銀紙使唔使新印個啦？應該接替佢嘅咧，就係查理斯王子啦。咁第一，查理斯王子佢要決定佢點樣叫自己先。即係如果佢叫做 Charles 啦，即係順理成章嘅咧，就應該係 King Charles 啦，佢係啱個啦。咁啊 Charles the Third， 但係佢自己有權揀啦，當然，因為唔知佢係咪咁諗咧。我自己就會有咁嘅聯想咧，即係 Charles the First 咧，即係是斩透四的嘛 即是不是几吉利的嘛 不是几努力可能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即是跟住呢就会譬如说邮票使不使印过晒啊跟住是譬如仲紧要啲嘅呢就是啲英国护照啊即是这轮我哋咪好多香港人保领或者是申请啦是啊 BNO 的如果你手上高有的你不妨揭开睇一睇第一版啊第一版的讲法呢其实當然用英文寫了中文的意思就是這本護照其實就是以英女王的內閣大臣的名義就請求或者是要求就是相關的人士是對這個護照的持有人就出入境就是不要阻撓讓他自由過境還有有需要的時候就提供協助和保護咁係用咗英女王嘅名義嘅，咁應該係要改啦，唔係女王啦嚇、英王名義啦，咁咧第一版應該就要改嘅，改曬佢嘅啦，以後。 但感覺上咧，即係中國人嘅思想可能會係有一種咁樣嘅傳承嘅概念啦。如果佢真係萬一駕崩之後咧，即刻改曬佢啲嘢咧，改頭換面咧，好似係咪唔係幾好啊？ 咁你？應該改的那個已經跟事實不符的嘛。 不是那句說話是應該改的但你說譬如那些頭像啊或者其他那些呢即會不會即鈔票都即刻改了又好像怪怪的、啊、 可能未必的因為個加冕的儀式呢很可能都不會即刻做的了、即可能但是都應該是一年之內了。那正話講起呢其實即個護照那裡呢英女王比較特別一點的因為她很長壽啊。她呢就即看她上了任之後其實已經是同期有13個英國首相了、也都有13個美國總統他自己呢現在是英聯邦的國家裏面是有15個呢都是用他做國家元首的、有些英聯邦國家呢就不是用他做元首啦但都叫英聯邦國家、加加埋埋都有51個、所以如果他萬一真的出了事呢其實第一件事呢就是他的私人秘書呢當然就要通知英國的首相先、然後呢就會再通知這些英聯邦國家的首長啦跟著呢就應該在門口呢就會貼個通告、然後通知團媒這樣跟住落去咧，就一連串好多嘢啦，就會係譬如安排喺應該係海德公園咧，就有啲放禮炮嘅儀式啊，即諸如此類咁樣啦。咁就即其實係一個嗰、那個劇本咧，就已經寫好 已經有定嘅 run down 噶啦，係嘛？ 係啦，係啦。 喂，咁但係又想問下 Andy 喎，嗱，譬如好時咧，啲公司職位咧都會有一啲 acting 咁樣嘅位噶嘛，即譬如啊，大老闆放假咁啊，可能咧有個副總咧就會幫手接替啦。其實英女王咧咁多個職位咧，有冇啲 acting 嘅人選嘅咧本身？ 嗱，佢其實都多呢啲鹹頭嘅，佢係成六百幾個咧， 係咯， 唔同嘅團體同埋慈善組織啦，啲贊助人啊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佢一旦出咗事咧，其實就係查理斯王子就會接任噶啦。咁就應該直至到佢自己再揀個做定唔做啦。咁原則上高咧，都係佢會接任噶啦。咁正話提到咧，即係啲英國嘅護照咧，就用都係用佢嘅名義嘅咩？咁亦都有人咧同英女王數過啦。即係佢咧，就其實上任之後咧，就去過成116個國家。但係佢每一次入境咧，其實佢都唔揸護照嘅。 係啊。 佢比較特別啲嘅，因為好似就咁講咗咧，佢發出去俾英國人 或者我哋揸 BNO 嘅香港人啦，嗰、那個護照第一頁咧，就係、是、話用佢個名義要求呢個政府同即係別國政府做啲乜乜乜咁樣咁啊，咁佢自己就係佢自己，即係唔使用我嘅名義。 係啦，你認得我係英女王，你就應該要放我過去噶啦。 做咗女王之後，其實就唔用 passport 噶啦。 呢、這個就真係而家先知道，原來佢有個咁樣嘅咁特別嘅權利嚇。 係啊，咁除咗正話講到咧，你提到接任之後啦。咁查理斯就要諗佢自己個封號係咩嘢啦，叫唔叫做查理斯三世啦。咁、跟住呢即係佢個仔仔呢亦都要個封號都改㗎啦。而家呢係William 呢威廉王子呢就叫做Duke of Cambridge 嘅。咁、跟住呢就輪到佢做 Prince of Wales 啦。咁、就一連串咗呢啲相關 一路升級上去啦。 都要改㗎啦。 咁真係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呢需要考慮下。唔怪得知呢真係要成個 operation 咁樣呢搞定晒啦寫定晒先至知道啦到時呢有啲咩醫藥呢就照單執藥有排搞啊。 係呀甚至佢哋講呢即當然係啲電台電視台已經係做晒準備啦。甚至佢哋講話啲飛緊喺空中嘅機師咧，其實到時都會接到個通告咧， 係 等佢哋喺飛機上高咧都會做呢個廣播嘅。 即係即時都已經諗定曬有啲乜嘢。哇！咁佢又真係準備得幾周長喎，即係連呢啲都已經 prepare 曬，即係準備好曬啦已經。總之，一撳個掣打個電話，然之後一傳十十傳百，就全世界都知啦咁。 不過就咁，亦都同時有啲報道咧就講咗，其實英女王咧都諗住喺即係在2022年咧，就都會退落嚟噶啦，就即係唔係真係做到最後一日嘅，但係點樣咧就我哋希望有排都唔使知啦， 係咯，希望即係 keep 住不斷咧都係有好多嘅好消息啦嚇，壞消息就真係唔想聽啊，個個都好啦，今次就講住咁多先啦，唔該曬 Andy， 好，拜 拜， 拜拜， 晨光大學。 再没有运气敌对或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如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伴侣仍舍不得想再见，怕已四十岁。是未吻，就算没法分享，也总可以再分担。Yeah， 仍深爱过的好人，能活得到更好。而当初所想。最知心。 首歌曲啊，佢系嚟自 Ega 嘅《See You Next Time》。 冇错啦，咁啊，今朝亦都提一提大家啦。由今日咧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咧进行射击练习噶。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就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系啦，都系由今日朝头早嘅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钟，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啦，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都热啊，33度，新界再高都一两度啊吓。而家咧就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注意啦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陪咗我哋好耐啊，而家都继续陪住我哋噶。呢个时候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累计超过373万人确诊新型肺炎，超过14万人死亡。过去一个月内至少9次打破单日最高确诊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国的疫情恶化。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最近出现的确诊和死亡数字都有误导成分，他亦都不认同美国的新型肺炎死亡率在全球排第七高的说法。他说根据白宫获得的数据显示，美国应该是全球死亡率最低的其中一个国家，而确诊人数增加是因为有更多人接受病毒测试，并非疫情变得严重。对于美国疾控中心主管雷德菲尔德上星期预料，今年的秋冬两季会是美国公众健康经历最困难的时刻。特朗普表示不肯定说法是否正确，但批评卫生官员早前亦都有犯错，包括以为新型肺炎会在夏季消失，在秋季再度出现。全球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超过1400万宗，累计超过60万人死亡。东京都新增188宗新型肺炎，较周末的290宗回落。由于近期新增确诊多，东京都用于隔离确诊病例的酒店床位不足，目前只有2间酒店，一共大约200个房间，正在计划签约更多酒店房间用于隔离。阿联酋希望号火星探测器在日本种子岛太空中心升空，成为阿联酋史上第一次，亦都是阿拉伯世界首次星际探测。希望号是由日本三菱重工利用一枚 HEA 火箭运载升空。英格兰足总杯四强，车路士以3-1击败曼联，将会同阿仙奴争夺冠军。今场曼联门将迪基亚可谓要为球队落败负起最大责任。上半场保时基奥特在禁区快脚撞射，迪基亚拍到个波，但未能有效阻止个波的来势流入，车路士领先一球翻入更衣室。下半场1分钟，迪基亚同样未能将美神蒙特的远射有效扑出，加上曼联中坚麦佳亚近门的乌龙波，红魔鬼落后到3球。曼联最后要靠班奴费林迪斯射入12码追近，但为时已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出和缓。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咁，净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田湾山道天桥咧，较早前有紧急道路工程噶，咁工程已经完成咗啦。田湾山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石排湾道啦，全线解封。咁喺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秀茂坪道去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的部分慢线是封闭，经过小心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重量級思想對抗正式開打，杜格拉大一開始就發動猛烈攻勢，向著理想方呢個題目起勢咁追，哇！上面嘅尼采出動超人概念，對住本質主義窮追猛打，裏面嘅笛卡爾使出形而上學還擊啊！ 港台電視31大擺哲學呂太真，唇槍舌劍比智慧，各路思想越辯越明，午夜廣場哲學有偈傾，今晚11點港台電視31。 你见到有人在破坏交通灯、堵路、掟汽油弹，甚至打人，你还可以容忍吗？如果你见到这些暴力和违法的行为，请尽快在安全的情况下打999报警，或者发信息给香港警察反暴力报料热线5333-3103，或电邮至 hotline@police.gov.hk。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时间嚟到朝早嘅7:36啦。今朝 spot 到你嘅电话侧边啊，又话 O 喺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早晨，早晨啊。咁啊，中意睇波你咧，应该都会睇咗呢个英格兰嘅足总杯啊，四强嘅赛事啦。 哦，系啊，晚英超咧都好多波踢，又有联赛，咁又有呢一个嘅英格兰足总杯。 系啊，咁啊，足总杯就分途进行啦。礼拜六嘅时候，阿仙奴啊2-0赢咗曼城啦。 恭喜你。 巴美扬咧入咗两球啦。咁啊。琴日咧呢一个啊吓，咁啊曼联咧就对车路士，咁啊车仔轻松啊，头先啊报新闻啊，新闻报道员陈宇谦都有讲啊吓，咁啊车仔都算轻松咁样咧，攞咗个胜利，咁啊决赛系阿仙奴对车路士啊，讲紧就系英格兰嘅足总杯嘅决赛就会系咁啦，咁啊到时大家又可以咧睇下两队强强较劲啦。 你自己有冇话睇好边一队啊？今次 通常阿仙奴都有机会攞到联赛杯嘅，或者足总杯啊呢一类杯赛啦。 佢对杯方面啊都几有缘嘅。 有啲朋友话喂杯仔嚟嘅喎，咁样咁赢就系赢噶啦，系咪先？输就 系 输噶啦。 不过睇睇翻寻日夜晚嗰场波咧，其实曼联输系边个咧？就输咗个守门员嗰度。 系迪基亚。 系啊，迪基亚频频甩手啊，搞到人哋有机可乘咁样，即系都要谂下佢会唔会正选都不保啊嚟紧。 但系我自己都算系 迪基亚其实踢十场波咧，有九场都踢好波噶啦。琴日可能自己心情受到影响啦， 可能疫情啊， 系我唔知系因为疫情定还是发生咗自己一啲事情咯。我觉得佢琴日真系好唔集中、啊，即系喺 发梦咁样咯。 系啊，其实去到呢一种都好世界级嘅门将啦，你见到佢哋嗰种唔集中同埋对球赛嘅投入度咁低咧，一定系事前发生咗一啲嘢， 眼神恍惚。 系 啊, 啊， 就正如当年巴西对法国，唔知朗拿度做乜嘢。 系啊，系系、啊。咁、啊、你知啦，门神即系守门员咧，通常都系眼神制敌噶嘛。如果你仲记得咧，旧时未。简尼啊，即系呢、這个拜仁嘅 门将， 好似一隻大猩猩咁啦，比喻嚟嘅啫，咁样咁好多咧球员都话，其实咧你望到啊简尼隻眼睛咧、 啊， 你射波嘅时候都有啲脚软啊吓，咁样咁啊唔知系咪 嗰啲野性啊， 同埋好恶噶嘛简尼个样，同埋佢有阵时喺球场嗰度怒敲咧咁样啊。咁啊，我都印象好深刻啊！所以咧，龙门嚟讲咧，个精神抖擞啊，同埋咧，个精神面貌系好咧，可能可以吓到对方嘅球员咧，射波啊，都可能未必射得咁准咁、啊、样。咁但系头先小华都有讲啦，咁啊，除咗咧足总杯啊嘅四强之外咧，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英超嘅赛事咧，都如期进行紧啦。咁啊，有啲咧仲争紧前六添，譬如咧比较紧张嘅一场球赛咧，就会喺今晚啊凌晨3:15嗰度上演啦，就系咧狼队对水晶宫啦。狼队依家排第六啊吓，咁啊，究竟有冇机会啊力争上游咧？咁啊，欧洲赛嘅入场券咧嘅争夺战啊吓，咁去到决胜嘅阶段啦，咁啊力争来季欧洲赛资格嘅狼队咧。建议好鲜明嘅咁样，反而咧水晶宫啊真系无欲无求啦咁样，咁啊睇翻咧狼队嘅复赛之后咧七场攞到4-1-2啊，表现咧可以话系不过不失啦咁样，咁啊上场更加3-0大炒爱华顿添，咁啊究竟呢三分系咪算系可以轻松落袋，而令到佢哋喺积分榜啊？嘅位置咧，進一步可以確立得到，或者可以企得定少少咧，咁樣咁，我覺得都係偏向睇好嘅咁樣。咁啊，你話喂3:00夜得滯，仲有兩場英超嘅，其實咧1:00咧就包括有石飛聯對愛華頓啦，至於白禮頓咧就對紐卡素，白禮頓嗰場都有少少緊張嘅，因為佢哋都會想攞分啦，咁啊。因为叫做纽卡素啊，季尾咧就冇包袱啊，可以踢得开放一啲啦。不过白礼顿啊，想攞多几分嘅，始终即系 稳阵啲啊。如果咪一个唔觉意跌咗落降班区嘅，咁佢都唔知点算。 你都知噶啦，即系英超最紧要就系稳阵，系咪先？ 系啊， 攞多三分就系三分，尤其是季尾咧，即系攞多三分稳阵好多。就算咧对球员以至对领队嚟讲，都系稳定军心嘅。如果你对球队可以留得到喺英超啊，咁啊啲球员啊下年续约就会松手啲啦。如果啊你话喂下年喂 sorry 啊冇乜机会、啊，即系可能要降班、啊，要踢。似一个组别嘅联赛，可能咧好多球员咧都会有机会有离心啊吓。 讲 开咧，即系英超方面咧，有人欢喜啊，有人愁啦。咁啊，有啲球队要降班啦。喂，有一队波咧，好耐冇听佢个名嘅。列斯联啊，阔别咗咧英超16年之后咧，下季终于重返英超咯。 系啊，以前细个都听过佢个名啊。 系啊， 啊估唔到咁耐之后又有机会听翻喺英超嗰度。 系啦、啊，列斯联大家记得就系、是。坏孩子啦，阿伦史密夫啦，如果大家仲记得，都系我哋成长嘅时候睇，佢哋嗰件蓝蓝地、白白地、黄黄地嘅波衫啦， 打机都中意用佢啊。 系啊，咁样啊吓，咁啊，佢哋咧终于过咗16年之后咧，又一条好汉啦，咁啊，想翻去英超啦，咁啊，有好多球迷都好开心啦，咁啊，我自己记得细个嘅时候都有睇过列斯联嘅，咁啊，佢哋上翻嚟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啊，因为好似有啲经典重温、经典 reboot 咁样。 系啊，喂，不过都望一望个英超嘅排行榜咧，其实而家较为有利嘅，反而咧就系曼联讲紧欧洲赛、 哦， 因为李斯特城啊踢咗37场啦，62分。嗱、曼联踢咗36场。 仗啊，又系六十二分，因为冇办法啦，咁啊，即系输波啊嘛，系咪？咁啊，曼联如果下一场即系赢翻嘅时候咧， 嗯， 啊，咁佢系前四咯， 系啦，咁哇，大搞对手咧喺个得失球嗰度，阿小白，你觉得亦唔需要系咪？因为分数 系啊，因为分数已经佢会变咗六十五分啊嘛，到期时系咪先？咁如果佢踢三十七场变咗六十五分嘅，咁如果车仔下一场输埋嘅话咧， 嗯， 佢仲可以入埋头三名添， 哇！咁 你点估到曼联突然之间可以藉住对手输波，突然之间上到第三名，系咪？ 系啊，前三啊，唔止前四啊吓。 系嗱，而家就第五位啦吓，曼联。 系咁啊，都系近呢两 round 嘅英超赛果咧，好决定到啊前六究竟咧，你 系 踢紧欧联定系踢紧？ 睇下会唔会咧，即系杯赛输咗，然后联赛嗰度咧就踢翻啲稳阵波，咁啊曼联赢翻场咁样咯。 系啊，可能即系叫做。賽程太過頻密都有關係嘅、 啊， 你諗下作為球員，譬如迪基亞咁樣，喂早一兩日先大戰啫，即係英超大戰啫，過多一兩日，喂又嚟呢、這個英格蘭足總杯，跟住可能下個禮拜週中嘅時候，英超又開快車，根本就完全係疲於奔命式咁嘅去踢波咧，其實個可能個體能以至個集中程度都有所影響啊嚇。嗱、嗯，我唔係幫迪基亞講説話，不過我估好多英超嘅球員都面對緊。同一样的问题啦，咁啊集中 focus 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在球赛上边啦，定还是在赛车场上边啊。转个角度同大家看下 F1 啦，上演啊匈牙利站的正赛啦，上站咧赢得冠军的平治车手啊吓，喺第咸美顿再一次咧由头带到尾啊，以一个小时三十六分十二秒啊，赢得今季第二个分站的冠军啊。赛前咧出现了少少意外的，红牛车队的韦特本咧就保住个第二。二位冲线成功阻止咧，平治啊再次咧包办前两名咁、哦、样啊吓，咁啊睇到咧赛场嗰度咧曾经系降雨啦，赛道咧变成湿地，几乎所有嘅 F1 嘅战车咧都选择用咗咧半水胎咧嚟起步啊，而起步两架咧平治嘅战车咧稍慢嘅，其中咧次席嘅保达斯咧转第一个弯嘅时候咧。已經啊，俾兩架法拉利車隊嘅戰車夾住咗啦嚇，咁啊，即係所以話咧，即係喺賽道上邊咧，真係要分外留神啦，因為咧，真係有好多意外咧會頻生嘅咁樣。咁啊，睇到咧，夏美頓咧攞冠軍啊，仲立埋最快圈速添，咁啊，即係最終咧，黑仔啊，喂，第六十七圈咧就再換胎啊，更加咧做出啊全場最快嘅一分十六秒六百二十七啊，咁樣啊嚇，咁啊， 越有壓力咧就越快呢啲人。 哇！一分鐘真係好勁，一個圈跑一個圈，分零兩分鐘跑一個圈啦。有陣時我哋喺停車場啊，想出個閘啊，起碼都搞十分鐘啊。有啲香港嗰啲地獄停車場咁樣啦嚇，轉彎咧全部起曬角啊！唔知咸美頓有冇機會嚟香港試下喺嗰啲地獄停車場拍唔拍到車啊？ 我都想睇下，佢会唔会嗨花自己架车？ 会嗨花自己架车咧？啊，真系可能有机会去，可能揸得快啫，但可能有机会亦都好粗枝大叶噶。 系啊， 嗨花撞枪，都可能时有发生啊吓咁啊。所以即系无论喺路面上嘅你啦，以至喺赛道嘅一啲赛车手啦，都希望啦，路上零意外啦，香港人人爱啊！ 轻轻睁开眼睛就是你，你是我的 baby， 一个调皮眼神，两人总是回忆。去的那一天说我愿意来开一次香槟，注定的人是你，永不停歇，对你好奇。来呀来呀来呀来呀，帅呀帅呀，要的是你，你是我想象那个唯一。 王君馨的一首歌曲叫做 Casada。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 83%， 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回到晨光第一线的国际新视野， Barbie 你好啊。 早晨啊，小白。 早晨。 今早早呢，即是现在唯有带大家呢，可能离开去香港那段时间呢，就是这个环节啦。即是看看其他地方呢到底发生什么事啦。我希望呢这些消息都可以令到大家暂且叫做放低香港的那些疫情数字一阵啦，不要太大压力。咁听一听到底世界各地发生的什么事呢。好啦，今早讲这个就是巴西发生的。 哦、 不过讲之前就问小白了，你自己在你这么多年吃东西的经验之中，有没有吃过一些不应该存在在你原本打算吃那样东西入面的呢？ 其实小个开始呢，在我的食嘢個餐單入面嘅物種啦，通常都係嗰啲雞鴨鵝啊、魚啊、牛豬啊呢啲正常、好正常嘅嘢。當食到啲奇怪嘅嘢咧，我就已經個心咧會有啲唔舒服噶啦。例如有啲咩我食過，但我食完之後我都覺得其實我真係唔應該食嘅咧。好似北京王府井咪好多啲炸昆蟲嘅，係啦。咁我都有食過嗰啲嘅炸昆蟲嘅。咁接受就麻麻地，都幾唔接受㗎喇，都唔好話麻麻地。但係如果佢將佢變成一啲素肉嘅時候，或者係嗰啲叫做昆蟲去咗做嗰啲提取咗佢哋去咗做漢堡呢，嗰啲我都會覺得會試一試。係啦。咁但係就唔會拎住一隻咁樣嘅嘢去到食囉。咁你話如果譬如我好似食日本餐啦，日本餐譬如鹿肉。鹿肉其實都是我有吃過的，但我會覺得可以不吃我就盡可能不吃啦，因為鹿我又覺得真的非常之可愛，由細到大我又沒有吃過。咁仲有啲譬如古靈精怪嘅魚啊嗰啲咧，我又覺得可以唔好食就唔好食啦，由細到大都冇食啦，咁咪由得佢咯。我開始接受新事物嗰個能力，特別食物擺入口啲嘅能力越嚟越低啊。 咁有冇試過即係例如好似坊間好多時見到啲好不幸嘅人咧，就係食蘋果咬咗條蟲出嚟啊，又或者係食三文治。中間夾埋啲小強啊，咁樣咧。 哇，咁嗰啲又好驚啦。但如果你話呢排咪前排荔枝啦，呢排龍眼嘅，有陣時你搣開咧，我都耐唔好覺得，好似有條蟲喎、啊。 真 係㗎？係啊。 哦。 咁咪唔食咯。 因為我就好少食呢一類嘅生果。 係咩？ 嘅，即 係 荔枝龍眼我都唔食嘅。 點解又咁好食？剛做啊呢排龍眼。 我發覺我所有夏天好似豐盛產嗰啲水果，我全部都唔食嘅。 西瓜你食唔食啊？ 西瓜都唔中意食。 搞錯啊！ 係啊，乜瓜都唔中意食。 冇意咯，呢個人量大。可能不 用吃這些，不是啦，應該我都應該是熱底的，所以就其實應該要吃這些東西，但就真的喜好上麻麻地啊。 八卦問一句，那你平時吃什麼生果？ 蘋果咯，還有橙咯。 沒啦， 好悶的我人生。 好悶 啊，蘋果橙士多啤梨。 奇異果你都不吃的？ 我吃奇異果會有少少不是很受得的。 哦， 是啊，我試過了，會有很嚴重的後果。 土啊，那些都不吃啊？ 土都 OK 的，是啦。啊都 OK 嘅， 系、试多啲啊嘛， 系啊，我都会噶啦，都会，都系近来唔知点解真系麻麻地中意食啲生果咯。 如果唔系你个女跟你偏食啊， 哦，佢唔会啊，佢每日都我哋会被逼咧，系逼佢咧饮橙汁或者食橙啊，食苹果啊、提子咁样嘅。 哦，咁都好， 系啦，佢冇得拣因为。好啦，咁啊，讲翻今朝早点解突然之间会咁样问你咧？咁就因为咧报道咧就话啦。啊！有位14岁嘅巴西少年咧，喺食一个咧，嗰啲叫做 meat pie 啊，即系咧，你知嗰啲 pie 咧，咪出边酥皮，然后咧入边就搓咗系啲搅碎咗嘅肉咁样咧， 焗香佢嗰啲啊嘛， 系啦，牛肉 pie 啦。 咁好啦，咁你食得牛肉批，你又梗系觉得佢应该系 有牛肉啦， 牛肉啦吓，即系嗱，因为佢有猪肉有牛嘅，咁好啦，呢个牛肉批 混咗啲其他肉喺入边。 嗱，首先，因为嗰啲牛肉系搅碎噶嘛，咁、啊、其实照计食嗰个咧就唔知佢搅碎咗之后系咩肉嚟嘅， 嗯， 即系除非 都食得出嘅，即系牛同猪都食得出嘅， 系你要咬咗落去食过先食得出咯， 即系牛猪鸡 或者可能闻咧都会有少少唔同嘅个味道。好啦，咁但系咧，由于佢系搅碎肉咧，咁所以你可能一望落去咧，佢又加埋啲香料啊 ，click click 咧，未必睇得出系乜嘢嚟嘅。 嗯， 咁于是乎咧，呢、這个十四岁嘅少年咧，就我估佢多数都系咁样噶啦。嗱，譬如你屋企通常嗌 pizza， 然之后连埋一个呢啲咁样嘅肉批咧， 嗯， 咁你就会一啖就咬落个肉批度啦。 嗯， 谁不知佢好唔知叫好彩定唔好彩啦。第一啖咬落去嘅时候咧，就觉得啊，呢好似咬到啲怪怪地嘅嘢嘅。 唔通有啲就系你所讲嗰啲，譬如虫啊喺入边啊？ 嗱，我想象唔到，如果咬到虫嘅口感系点样？ 卜卜脆， 即系而佢会 feel 到啦，系咪？咁佢咬到嘅时候咧，就觉得咬到啲好硬嘅嘢。嗱，因为照计咧，你食嗰啲咧系搅碎咗嘅肉啊嘛，即系好似食肉丸咁啫。咁照计唔会话咬唔断，同埋更加唔会有骨噶、 嗯。 因为照计吓嗱。你食嗰啲搅碎咗个材料咧，因为佢乜都搅得碎噶嘛，咁、 嗯、 我幻想就系连骨都应该碎埋啦、 嗯， 除非系佢搅碎咗嗰个肉之后， 唔通佢入边有粒钻石留俾佢？ 系啦，系咪呢类咧？ 咁 即系跌咗啲嘢落去，喺嗰个搅碎咗个肉兜上面，咁、哎、嗰个嘢先唔会碎啫，系咪先？ 蓝宝石唔通系？ 好啦，咁到底咬到啲乜嘢咧？ 厨师嘅戒指 系厨师嘅手指。 哇，唔系嘛？ 佢突然之间咧食，佢攞翻一截手指骨出嚟。 哇，好核突喎！呢个好恐怖添。 佢话咧呢一个嘅手指咧，最冧尾咧系能够清晰咁样见到佢嘅指甲。 唔系嗰个系恶作剧嚟噶系嘛？ 我都会咁谂嘅。咁于是乎呢一家人咧，因为由于个儿子咧系吓到好惊啦，咁、嗯、呢家人见到哇，喺有只手指咁、哦、样啦、嗯，就报警啦。咁、 嗯、 于是咧就查翻呢件事件出嚟，话原来啦系因为呢一位厨师当时咧喺用呢一个咧搅烂啲肉嘅机嘅时候咧。就切断咗自己只手指。 哦，意外。 系啦，嗱，因为佢系已经完成咗嗰个搅拌过程，但系最嬲尾切断咗只手指。 点解佢唔会执翻自己手指？ 嗱，照计会噶嘛，你啲人系啦，应该会执翻嗰个截肢，然之后攞翻去医院睇下点搏啦。啊，佢又真系冇执，佢就直接自己冲咗去医院啦。咁、啊、然后咧，人哋咧帮佢医嘅时候咧，又冇问佢或者冇话帮佢揾翻只手指搏翻、 啊， 又真系就咁咧。就唔知点处理啦，佢冇讲啦个报道、 嗯， 就话咧佢已经其实医好咗，而家喺屋企休养紧， 嗯， 即系已经个医疗过程处理咗啦。但系发生咗件事咁耐，即系佢冲去医院嗰下可能急啦。 呢、 這个 绝对系厨师失职啊！ 系啊，然之后再翻到去，佢都冇人谂过要翻去嗰、那个嗰兜肉嗰度揾翻只手指出嚟先咯。 吓、 啊，咁就成兜咧。嗱，你最得人惊嘅系咩咧？咁你之后你攞嗰兜肉碎出嚟整咧？ 系。 你系人手整噶嘛？ 哦，唔得啦，唔好太过描绘啦呢啲。 咁跟住之后都冇人发现，继续就咁咧就喺个批嗰度就煮埋、哦，就个客人。 咁最后有冇啲咩赔偿俾翻嗰个家庭啊？ 我谂佢唔使谂赔偿住啦，因为咧呢一件事由于咧系经过报道出嚟之后咧，有关嘅当局啊，其实都有好多个组织咧系去到呢一间餐厅度做调查，即系除咗警方之外，亦、 嗯、 都有好多其他嗰啲关于食物及卫生健康嘅组织啦，咁。 嗯 跟住咧，發現佢啊，哇，係又好唔衛生啊，同埋咧話佢咧嗰間嘅餐廳咧根本就唔合乎規格，咁、 嗯、 所以而家咧就已經下令佢要停業啦、 嗯。 同時咧亦都會即將面臨巨額罰款同埋多項嘅刑事控罪。 係啊， 哎呀，因為話佢危害員工同埋顧客嘅生命安全 咯。係啊，梗係啦，就算告佢殺傷都有冇錢賠添啊？ 係啊，而至於咧頭先大家講到可能會比較關心講，咁嗰隻手指最撚尾點處理咧？咁咁、 嗯、 就已經交咗俾法醫檢查啦。 係。咁大家留意住啊！呢啲食物啦，呢啲不幸嘅食物啊，事件咧，希望就唔好发生喺我哋身上面啦吓。同埋呢啲疫情期间啦，大家就算去食饭，咁、 嗯、 啊外卖都多噶啦。都希望大家咧个个食完饭之后精精神神，百毒不侵啊！ 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生，动植物接种轮响，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别太天真，几多披身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

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咧嚟到8:07，收听紧嘅咧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Bobby。 啊，咁啊，今日咧都继续系我哋两个咧出现喺呢一个时段嗰度。咁啊，不过咧可能而家咧就呢一个钟数咧，大家咧即系都已经系再多咗人咧起身加入啦。都知道咧，其实今个礼拜咧，除咗话政府部门之外咧，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咧系一啲私人机构啦，都已经真系好多都可以 work from home 啦。 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即系 work from home 咧，系咪？希望咧就系大家咧就系对呢个抗疫可以做得好啲啦，系咪先？就唔系谂住叫大家懒嘅。 系啊，咁我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啊，往日咧呢啲钟数咧可能都会系喺途中啦，听住收音机啦。咁但系而家咧就将个生活嘅模式咧有少少改变啦。咁啊，例如咧我自己都留意到咧，唔少人嘅社交平台咧，朝头早而家发嘅相咧就唔系自己赶住出门口啊，或者系各区嗰啲嘅交通交汇处有几咁多。人啊，挤塞咧咁，反而咧就系自己喺屋企嘅嗰啲健身嘅器材底下咧，举下哑铃嘅相啊，又或者屋企咧有啲小型嘅跑步机或者健身装置咧，嗰一啲咁样嘅运动相咯。咁啊，无需咧都系去再逼啦，但系咧就想提翻大家，其实屋企做运动咧，依然都可以令到自己身心都健康一啲嘅。 哦，系啊，其实网上边咧好多嘅片段咧，都系教大家点样用嗰啲活用呢啲叫做屋企嘅小健身器材啊，即系屋企执唔到好大件啊嘛。咁但原來有好多咧細件細件嘅都可以咧就令到我哋咧做到一啲我哋想要做嘅效果啊或者運動嘅。我最近咧都會好努力咧望下嗰啲叫做網上面嗰啲影片咧，睇下邊啲又簡單嘅又得意嘅，咁可以帶埋啲仔仔咧一齊去到對住個電視機做下運動咁樣咯。 小白你讲呢样嘢就啱啦，因为咧我自己正正就系想讲啊，身边有好多嘅朋友咧，依家开始咧就喺屋企同啲小朋友一齐做亲子运动，咁但系咧啲爸爸们咧就表示咧，原来一齐做亲子运动咧系比佢哋想象中吃力噶，因为咧原来话睇嗰啲片段咧就阿爸咧就好似好轻盈易举咁样咧，就将个仔摆喺个背脊度、 哦、 就做掌上压啦， 跟住有啲譬如咩一两岁嗰啲咧又拎住个 B B 抬拱高佢啊，跟住当系好似拎住哑铃咁样咧， 系啊！但系佢哋话原来咧系比起平时嘅嗰个消耗量咧系大起码两倍咯。 啲细路仔咧，你举高佢嘅时候咧，佢有佢自己嘅 balance 噶， 系佢又会喐嘅， 系啦，佢又会喐嘅，佢会摆嚟摆去嘅。 嗯， 我真系试过咧，咁样拎高个仔咧， 拎高个仔， 系啦，喂，我好惊佢跌啊，所以我都呢啲游戏都系唔好玩啦，成日睇嗰啲人咧网上面嗰啲咁鬼劲，我都系唔好试啊呢啲。唔系 我，我就觉得咧嗱，如果我头先讲嗰啲话，即系做掌上压或者 sit up 咧，因为 sit up 咧就其实系个小朋友瞓喺嗰张垫或者瞓喺地下嘅啫，咁个爸爸就喺上面，即系喺佢个头上面咁样做 sit up 啦，咁就好似当同佢以前嗰啲小朋友唔好中，你见到我，见唔到我，见到我咁，嗰啲咁样嘅卜哩哩游戏嚟嘅啫， 我又冇玩过， 就容易啲做，因为 见唔到我 系咩？主要都系爸爸嘅体力啫，因为小朋友就唔使喐嘅。咁但系你头先讲嗰啲咧，就真系又要举高个小朋友啊嗰啲啦，呢啲就真系要小心啦，因为如果唔系做开呢一啲咁大运动量嘅朋友咧，我建议就唔好由啲咁难度高嘅开始，因为如果唔系好容易整亲自己同埋小朋友啊。 系啊，所以我揾嗰啲片咧，全部都系有咁简单，得咁简单。咁辛苦做乜嘢啊？都已经喺屋企啦，你仲要又要将只脚摆喺头嗰度，我唔得 嘅。都系嘅，都系嘅吓。咁可能咧留喺屋企咧，除咗话多咗亲子时间之外咧，亦都多咗时间咧睇住啲股票啊、金融投资。咁、所以一定要听一听呢个环节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啊 ，O， 早晨啊！今日咧，哇，真系要漏夜去睇一睇啦！這個、呢个咧，欧洲共同债，因为咧之前温生咧都叫我哋咧密切注视住啊，究竟结果系点咧？ 嗱，结果系点样样咧？首先我哋知道咧，就佢哋本来开星期五同埋星期六一连两日嘅大会嘅，咁但系开完两日之后咧都冇结果，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加开咗咧系星期日晚嘅第三日嘅会议。 咁啊，開完會之後嚟講過咧，今朝早我哋見到個情況啦，就係佢哋依然咧都達成唔到協議嘅。咁喺補貼嗰方面嚟講過咧，北方四小國咧就要求咧就話最多只係能夠咧係即係補貼成員國咧係3500億歐羅，就唔係話原先歐盟提出嘅5000億嘅。咁但係嚟講過咧，德國同法國咧都有軟化跡象嘅，佢就話咧。唔需要5000億，咁但係最低限度咧都要係，如果要講補貼嚟講嘅話，呢一部分咧都要4000億歐羅嘅。咁啊好啦，咁啊而家嚟講嘅話咧，其實即係個金額嘅個差別咧，就係講緊係500億歐羅嘅金額嘅差別。但係我個睇法咧就話，我唔理係3500億又好，或者4000億又好，咁其實咧而家大家可以見到咧，喺個歐盟嘅整體嘅制度上嚟講嘅話咧，其實已經係出現咗一個好大嘅轉變，就話咧歐盟各國咧而家咧係更加願意咧係無條件咧係將嗰個資金咧係俾其他嘅成員國去補貼其他成員國，而唔係咧令到即係而家係令到歐洲咧更似一個整體嘅國家，而唔係一個分散嘅個體。我覺得呢一個個意義個象徵嘅意義係重要過金額係幾多。咁當然啦，而家嚟講嘅話咧，佢哋就達成唔到協議啦。咁而家嘅講法咧就話咧係會喺日後咧係再開會。咁而家嚟講嘅話咧，我哋唔知道歐盟仲未公布話幾時係下一次嘅會議。咁但係而家市場普遍都相信咧，八月份咧將會又嚟多一次會議，而八月份嘅會議咧，相信個通過嘅機會咧將會係相當之大嘅。點解咧？因為而家其實係講緊金額嘅距離，咁呢個係好容易解決，而唔係話個概念有咩問題。咁所以就你大家見到喺今朝早亞洲市場，雖然個協議達成唔到，咁但係歐羅個匯價都冇跌到，依然係保持喺1.14美元樓上嘅最重要原因就喺呢一度啦。 咁聽落咧就都係正面嘅，持續往正面嘅方向發展啦。咁講開呢啲債市咧，可唔可以講埋咧亞洲國家嘅債券市場咧，温生？ 好啊，咁其實咧近期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就全球不少嘅國家咧都大量喺度印鈔啦，尤其是嘅西方工業國啦。咁印咁大量嘅鈔票之後嚟講嘅話咧，就令到投資者咧喺個即係喺度借出嘅資金嚟講嘅話咧，就輕鬆好多啦，個利息啊還啊都低好多。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咧就攞好多資金咧就四處咧就去投資嘅。咁而投資嚟講嘅話咧，喺債券市場咧，我哋見到咧好多嘅資金咧都走咗嚟亞洲國家去投資。這個債券市場個最主要的原因點解咧？因為亞洲咧就被大家感覺咧就話佢哋嗰個抗疫嗰方面咧係做得相對較好嘅，咁同埋個經濟咧亦都係復甦較快嘅，咁所以咧就解釋咗點解資金嚟咗亞洲嘅原因。咁而早前咧其實中國都公布過啦，就話佢六月份咧嗰個海外嘅投資去嘅佢哋嘅國內嘅債市嘅金額咧係去到歷史高位嘅。咁其實唔止中國受惠嘅，好多亞洲國家，譬如好似路透社咧就最近就籌集資料，就喺呢個印尼啦、馬來西亞啦、泰國啦、南韓啦同埋印度啦等呢嘅5個國家，就籌集咗嗰個資料，就顯示咧。喺呢5個國家裏面咧，整體六月份咧，佢哋嗰個淨流入嘅金額喺佢哋嘅債券市場咧，係達到64.5億美金嘅。呢個可以話係自2019年六月以嚟咧係最高嘅。咁但係嚟講嘅話咧，就唔係話所有呢5個國家咧都受惠嘅。譬如我哋見到咧，韓國馬來西亞佢哋咧就喺呢一個流入嘅資金咧係較大嘅。相反嚟講咧，印度咧由於佢處理嘅疫情嘅問題咧係較差。啦，佢可以话系自美国、巴西，佢系第三个最差个国家啦，喺治理个疫情。咁所以亦都解释咧，资金咧就从印度咧个债券市场咧系流失咗成2億多美元嘅。咁所以咧就由呢度大家反映到咧就话。好多資金的而且確係嚟咗亞洲，但佢哋嚟亞洲嚟講嘅話咧，佢哋都會選擇一啲疫情係控制得較好嘅國家去投資落去。咁所以咧，亞洲係明顯喺今次嚟講嘅話咧係受惠嘅。 咁投資者咧就可以留意翻啦。轉個角度講埋咧，美國聯儲局咧又有新動作咯噃，温生。 冇錯，係 係啊，咁上個星期五嚟講過咧，我哋見到咧聯儲局咧就話對嗰啲嘅非牟利嘅企業咧就啊可以咧就可以直接咧就問聯儲局咧就借錢咁樣樣。咁點解要直接問聯儲局借錢咧？因為聯儲局講咧喺疫情嘅期間嚟講過咧，呢啲企業咧就大受打擊噶。咁佢哋嘅捐款嚟講過呢啲非牟利企業嘅捐款咧就大幅度下降啦。咁而佢哋咧又唔可以去問啊商業銀行借錢，因為銀行唔會借俾佢哋喎，驚佢哋冇錢還喎。咁所以咧就聯儲局話咧，你哋可以直接咧就問我嚟借錢啊咁樣樣。咁啊聯儲局都啊啱嘅，因為咧呢啲咁嘅企業咧，佢話咧而家咧係請緊咧係1300人，即係1300人嘅。萬人嘅1300萬人嘅，咁如果佢係倒閉嚟講嘅話咧，可能咧會影響咧整個美國嘅勞工市場達到10% 嘅。咁所以咧呢你都解釋咧點解聯儲局咧要幫佢哋嘅原因。咁但係今次嘅宣佈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就冇表明咧，就話係會動用幾多資金去幫佢哋，可以借佢哋借俾佢哋幾多資金。咁但係咧喺呢一度嚟講咧，其實都擔心㗎，因為借俾佢哋係咪真係銀行都唔肯借，係因為驚係冇得还啊嘛，咁啊联储局借嘅时候冇得还，咁联储局嗰个资产负债表咪会变得更差咯，咁但系冇办法啦，而家为咗要保住呢啲嘅工作，咁所以咧联储局咧都系愿意咧系直接借俾呢啲企业嘅。 系，咁啊除咗睇埋美国联储局方面啦，头先嗰一样话借钱出嚟啦，其实今个星期咧市场仲有好多嘅经济数字要公布啊，系咪啊，温生？ 冇错啊，咁啊每逢差不多接近月底啦，就好多嘅歐美啊、英國啊個國家咧，其實都會相繼係公布咧係個採購經理指數。咁而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就係星期五啦，就英國啦、歐元區啦同埋美國咧，都會相繼公布由 Market 研製嘅七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咁我哋記得六月份咧，呢啲國家嘅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咧，都已經係相當之靠近50点嘅分水嶺、盛水分界線嘅啦，相當靠近，但係只係略為喺呢個。分界線嘅下低嘅啫，咁啊而家大家睇下咧，到今個月即係去到七月份嚟講嘅話咧，呢一個數字咧能唔能夠咧係攀上翻去咧50点嘅盛衰分界線之上，即係顯示咧呢啲國家咧係有機會咧係再經濟再次復甦。咁但係當然啦，而家我哋見到雖然話好多國家重啟咗，咁但係美國咧好多州份咧又再要出現限制令啦，咁所以就未知道真係呢個數字可唔可以能夠咧係翻翻上去50点嘅分水嶺。我哋即管咧喺今日星期五咧去密切留意住啦。 咁都唔止美国啊，其实香港嘅疫情咧都相对严重咗啊吓，咁所以系大家都同心抗疫啦。咁最紧要保重啊，特别系温生啦，同埋咧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咁多位听众朋友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拜拜。 Okay, bye。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国安法十问。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订立的。根据法律条文，国家安全的定义是什么呢？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港区国安法里面就其实没有写到明国家安全的定义的，它只是列出了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但是呢，国家安全的概念其实在中国的国家安全法里面是有一个定义，也有很详细的条文。基本上国家安全就是指国家的政权、它的统一、它的领土完整、还有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安全，就是说不受到威胁，不会遭遇危险。睇翻呢個國家安全法嘅條文咧，佢要保障到好多方面嘅國家安全嘅，例如呢個政治安全啦、國土嘅安全啦、軍事嘅安全啦、社會安全啦、經濟安全啊等等嘅條文。咁所以國家安全即係喺中國內地嚟講係一個廣泛嘅概念咯。咁但係中國嘅國家安全法係唔適用於香港嘅，咁所以咧即係內地嘅國家安全概念咧，亦都唔係話全部。 都是在香港適用。香港適用的只是這個港區的國家安全法，所以它所關注的國家安全問題只要是四方面，針對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這兩種活動是否有對國家安全，亦都有關於這個防止恐怖活動的條文，亦都有禁止香港有人和外國勾結危害到國家安全的這些行為，這些就在這個國安法裡面有詳細定出，就是哪些行為、哪些活動呢是被認為是因為危害國家安全而違法的。 香港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琪， 其實在條條例那裡呢對國家安全是沒有一個定義在這裡的，如果沒有一個定義在這裡的話呢，其實呢對了解這個條文呢會引起一些困難在這裡的，因為呢其實國家安全這四個字呢在條條文裡面是出現無數次，很多條例裡面呢都有的。我可以舉例一些比較概括性是定義性一些的，譬如好像第三條啦、第八條啦，有一些甚至乎是有指導性的，譬如第四十九條呢國安機構啦，有監督啊、指導、協調、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咁其實你要監督啲乜嘢國家安全嘅，或者指導啲咩國家安全，理論上都應該係要清晰嘅。咁有啲比較重要啲嘅條文裡面呢其實都係有提及呢一個國家安全嘅喎。譬如呢就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四條呢其實除咗指定法官呢仲有呢 DQ 嘅法官嘅喎。咁其實佢有講嘅，喺獲任指定法官期間如有危害國家安全言行的，終止其指定法官資格。咁咧，其實似乎唯一嘅準則要 DQ 呢一個指定咗嘅法官咧，其實就係佢有危害國家安全嘅言行。咁乜嘢叫做國家安全咧？如果你冇一個國家安全嘅定義，咁你又點知道乜嘢係危害國家安全呢？換言之，即係話喺 DQ 呢一個法官嘅時候，準則其實都唔係好清晰，對大家了解嗰個條文嗰方面咧，其實會有好大嘅問題。另外一啲比較重要嘅條文，就會係四十七條啦，因為四十七條就係行政長官出嗰個證明書，就係因為法庭咧就係喺呢個涉及關於國家安全，係要行政長官係出具證明書嘅。咁行政長官究竟根據乜嘢嘢嘅定義嚟到去作出呢一個證明書呢？因為呢一個係關於國家安全嘅問題嘅，咁又係唔清晰啦。當然啦，重要嘅就係大家可能呢就係要知道嘅國安法第六十五條呢有講過，國安法裡面最終嗰個解釋權呢其實就係喺人大常委嗰度嘅。我諗我哋可能呢就係唔知會唔會有釋法嘅情況呢，我哋先至會就係真正理解呢一個關於國家安全究竟係啲乜嘢嘢嘅定義啦。 國安法十問。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听完咁多国安法嘅资讯之后咧，就接住落嚟有彭爷爷嘅出场咯。 系啊，等咗好耐啊，彭爷早晨。 喂，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吓，系啊，咁啊，听到咧，哇，彭爷爷都要电话啊，打入嚟直播室咧，同各位听众讲早晨啊，等等咧，就知道咧，咦，又唔同咗玩法啦喎， 系啦，啊，呢、這个玩法都有， 真 系呢 个玩法又唔同咧，系啊，好得意嘅香港电台，啲玩法随时都。啊，真係啊，嚇你一驚啊，真係。好啦，咁啊，趁住今天咧，都仲可以打個電話入嚟咧，梗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係喺呢個疫情底下咧，啊，大家嗰啲嘅日常生活咧，有冇受到好大嘅影響咁樣啦？ 嗯。 咁啊，其中咧，雖然咧，即係大家都要啊留喺屋企嗰度抗疫啦，咁但係就少不了啊，都要買啲日常用品啊，都要可能都要落下街啊。雖然話。是不是现在的日常用品都好像说要可以外卖的嘛、嗯、 都可以送货上去的。 好像连汽水啊那些呢都可以啊order咗之后呢有人送上门的嘛。 嗯、 我未试过啊，咁但是呢我就唯有就都要落街的啦。咁、啊、呢 喺呢一個嘅六點鐘咧，即係黃昏六點鐘咧，咁之後咧嗰啲嘅食肆咪要只係做呢一個 外賣 啊，唔可以堂食啊。咁於是乎咧，啊咁啱得咁巧咧，尋日咧喺呢一個嘅黃昏嘅時間咧，就喺街上邊咧，就係買呢個日常用品嘅同時咧，就見到有一幕咧，都真係我唔知大家會覺得點樣。咁啱咧就行過嘅時候咧，喺街上邊咧就六點鐘啦，啱啱好。咁六點鐘又點咧？哇！隔離左右喺身邊嗰啲嘅食肆咧就落閘喎一齊。 哦，唔俾人入去啦， 準時拉閘。 好震撼啊！我覺得。好震撼嘅感觉，嗰个震撼嘅感觉咧系唔识笑啊，唔系好似你两个咁啊，依家仲可以有少少即系好似几得意咁样，而系咧唔知点解嗰一刻咧见到咧两旁身边两旁咧啲铺头开始喺度拉闸啊落闸啊嗰个时候咧，系有一种心酸嘅感觉。 哎呀，咪即系原本都觉得系热闹嘅，佢落闸嗰刻咧就突然间变得成条街都即系冷清晒。 系啊，真系好快咧，冇咯，我谂十零分钟到啦。其实嗰条街已经咧，啲铺头可能我啱啱行嗰条街咧，就系比较多食肆啦、地铺啦，即系嗰个感觉，觉得好似咧，唔知想点咁样啊，唉，好心酸啊， 系啊，即刻去到即系好似去半夜啲铺头落晒闸咁嗰个感觉啊， 嗰种感觉系有超越呢一种半夜落晒闸啊，半夜落晒闸咧，你个感觉都正常啊嘛，即系你一半夜三更啦，你真系仲。不夜天咧，系咪？咁但系嗰阵时系日头，你谂下黄昏六点钟，其实而家夏天咧都未天黑噶嘛。 系啊， 咁然之后有啲人喺你身边咧就随随咁样落闸啊，啲有啲系拉闸啦，有啲系电动闸咁样咧。那个画面实在太过令人心酸。 咁但系阿彭爷，你有冇见到咧？佢虽然落咗闸啦，咁但系佢仲有啲地方咧，啲食肆咧，佢咪有做外卖嘅？有冇见到啲人即系排长龙啊？ 我又唔係好明白啊！呢一個嘅食肆咧，有啲可以係六點後做呢一個外賣噶嘛，但係佢哋咧都照落咗閘喎。究竟係咪真係索性就唔做生意啦？咁我有試過咧，即係喺其實上個禮拜開始已經係實施呢一種嘅限制噶啦。我有嘗試咧，就係曾經打個電話去叫外賣啦，喺一間咧平時幫襯開嘅，但係咧就打極都冇人聽。 哎呀， 打極都冇人聽， 可能外賣都唔做咯。 定係因為太多人打電話去啊？ 嗰個似係咧，如果太多人打電話去咧，你嗰個斷線嘅情況，你係會聽得出。佢係多人，所以咧就斷線。但係佢係冇人聽嗰種咧，即係響咗好耐，然之後自動斷嗰種咧，你就會覺得佢係冇人聽，你就會喺度暗暗盤算咧，喺度計算咧，究竟嗰間餐廳係咪咧索性唔做生意咯？ 呢段時間 不過咧有一個另一個嘅小觀察咧係正話嘅啫。 係 點啊？ 係點啊？咦？點解冇咗聲嘅？你個電話？哦，我知啦。 哦，咩事咩事？ 冇事冇事，好啦，你要讲多次啊！你个小观察系乜嘢啊？ 诶，讲唔切啦，而家 系啊，下次再讲。 下次再讲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八点半，而家由陈宇谦去到新闻。全球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超过1400万宗，累计超过600万人死亡。东京都新增188宗嘅新型肺炎，较周末嘅290宗回落。由于近期新增确诊多，东京都用于隔离确诊病例嘅酒店床位不足，目前只有2间酒店，一共大约200个房间，正系计划迁入更多酒店房间用于隔离。英国传媒报道，英国政府将于当地星期一宣布终止同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泰晤士报同每日电讯报都有引述有关消息报道。外相林涛文批评中国在香港落实港区国安法，又指责中方侵犯人权，将会在国会下议院宣布终止同香港之间的引渡条约。英国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报道形容英国最新的举措是前首相卡梅伦时期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的棺木上另一口钉。 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表示，如果英国政府对中国任何个人采取制裁，中国肯定会作出坚定回应，强调不希望中美之间互相的制裁行动发生在中英关系身上。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认为，英国在发展 5G 技术上拒绝华为等同拒绝未来。他近期接受英国泰晤士报访问，重申中国在 5G 领域上具有优势，而华为领先中国的 5G 技术。刘晓明又强调 5G 不单只是代表行业未来，亦是日常生活方式的未来。较早前英国政府宣布禁止华为参与英国的 5G 建设，而日本日经新闻报道，英国政府已经向日本寻求协助参与建设 5G 网络。阿联酋希望号火星探测器在日本种子岛太空中心升空，成为阿联酋史上第一次，亦是阿拉伯世界首次星际探测。希望号是由日本三菱重工利用一枚 H2A 火箭运载升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是报22,703点，升六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4，日元107.14，瑞士法郎0.939，加元1.358，人民币6.994，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系0.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98美元，卖出系1,810.0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架坏车啦。喺吐露港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去到运头塘村。重复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运头塘村。咁较早前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近住彩云商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啫。旧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方向啦，近住彩云商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一大车多。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观塘警署较早前都有交通意外，咁但系咧仍然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噶，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美孚的美丽道左转去长沙环道挤塞，排到去荔湾道。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加龙村。大埔公路出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DSE 放榜前要轻松啲。 大家好，我是轻谈浅唱俾你听嘅曾洁莹啊。放榜前应该要做啲乜嘢？除咗紧张之外，我觉得放榜嗰日记得要食早餐啊，因为紧张起上嚟，起码有啲嘢顶住嘛。 哇，真系好 work 啊，成个轻松晒。 以后做你 comfort zone， 放榜前后好轻松。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各位听众早晨啊，翻到嚟朝早嘅8:37啊，咁啊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咁啊晨光新闻焦点，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同埋芭比林伟咧同听众一齐睇睇今天早上嘅新闻焦点噶，咁啊先望一望咧就系、是、嚟自《星岛日报》嘅头版报道，咁啊其实今日多份报章咧都系一定系以疫情咧突然之间急升啊，确诊嘅人数急升喺度做头版噶啦，咁啊其中《星岛日报》嘅头版咧就讲到啊，疫情咧就仲未受控，更加有恶化嘅迹象，本港昨日首次出現就是單日破百確診的個案，由前一日下午四點鐘至到凌晨零時的八個鐘頭入邊，急增咧就108宗的個案嘅，創咗單日的新高。今日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就隨即在下午啊，即係公布一系列的加辣防疫的措施啦，包括咧就強制市民在室內公共場所強制戴口罩。咁啊，公務員今日開始亦都會咧就有部分在家工作，咁啊轉頭芭比都會睇下嘅。咁啊延長食肆晚六朝。朝五禁堂食一个星期，咁啊而12类嘅处所继续关闭，至到今个月嘅28号啊吓。林郑月娥预告啊，咁啊如果再过一段时间疫情仍然系恶化嘅话，不排除咧会再度出招，或者咧会透过咧就系施加一个叫做咧就系啊禁足令控制咧呢一个嘅疫情噶。咁佢繼續講到實際嘅確診數字可能其實更加多噶，咁因為衛生署現時咧就已經啊，即係來不及追蹤啊，故此咧就提早夜晚12点咧就截數。咁啊，尋日咧其實已經見到再新增多咧就係60几宗嘅確診，或者咧就係初步確診噶啦。特首林鄭月娥亦都表示啊，咁啊觀察到咧就係市面上有好多咧就係零星嘅乘客咧就不守規矩啊嚇，乘坐呢一個嘅公共交通工具嘅時間咧就未有戴上口罩，唔排除咧就會喺執法同埋多予檢控噶。啊，佢指出啊，決定咧就將強制戴口罩嘅要求伸展到去所有嘅室內公共場所。啊，律政司咧正在研究透過咧就係修訂早前嘅第599I 章，或者咧就係建立一條新嘅規例。而律政司亦都會定義室內公共場所。今日經行會特別會議通過之後咧就落實噶啦。食衛局局長陳肇始就補充啊，自從上個星期三實施公共交通工具嘅口罩令之後啦，咁啊至今有40宗啊就不遵從嘅報告，咁啊其實到目前為止咧就未有被檢控嘅。被問到啊點解仍然係室外室內之分呢，咁啊佢解釋，不少啊前往超級市場以及咧就街市購物啦，唔少人啊，咁啊亦都係未有戴上呢一個嘅口罩嘅，故此咧就希望加強限制室內戴口罩嘅規定先。佢亦都指出啦，啊室外嘅場所咧。在部分情況未必就可以真的強制戴口罩，例如做運動咁樣，佢哋考慮到就係情況未必就許可咁啊立呢一條嘅例，咁啊先針對就係室內嘅地方咁講噶。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頭版報導。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蘋果日報》嘅港文啦，同樣咧係關於疫情嘅消息嚟噶，標題就係公仆留家工作，60%咧係照翻工噶。林鄭月娥咧，琴日喺記者會度就強調，政府咧會繼續為市民提供緊急及非緊急嘅必要服務。咁啊，約60%嘅公務員咧依然係會照常離家上班噶，當中絕大部分咧都係紀律部隊同埋抗疫人員。咁啊，特首就話啦，唔想市民有錯覺，以為公務員咧全部都唔使翻工。各政策局啦，同埋部門嘅非緊急同埋非必要服務咧，就幾乎暫停。政府委員會原定召開嘅會議同埋活動咧，都將會全部取消噶。咁至於運輸署、入境署同埋民政事務總署等等多個部門咧，都有辦事處係關閉噶。 有记者咧就追问特首林郑月娥，上星期咧仍然系坚持令让公务员在家工作，为何今日咧？堅拒啊！上星期仍然係堅拒咧，讓公務員在家工作。咁為何咧？琴日咧就突然之間咧係跪低咧咁。咁啊，質問政府至今先至推行公務員在家工作，係咪應變太慢，自相矛盾？咁啊，林鄭月娥咧就回駁指啊，佢話每項措施咧都係有代價同埋反效果嘅。如果咧係需要不斷咁去檢視。如果學術討論全部咧都係封曬香港，係唔係就好安全呢？佢就話啦，過去六個月曾經安排公務員在家工作，引嚟咗不滿同埋造成咗一定嘅影響。強調政府咧每一步都需要視乎形勢而作出迅速嘅應變，唔代表上一次嘅措施咧行得少、行得錯。咁至於咧，亦都有其他人士係相關嘅回應啦。咁啊，講到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庭咧，佢就話啦，多個部門嘅公務員相繼染疫，政府睇到員工中招嘅比例越嚟越大，唔可以唔做嘢。佢就認為啦，新措施可以消除公務員嘅憂慮。不過過去幾日咧，公務員嘅工作安排，政府亦都發出過唔同嘅指引，令到一眾嘅公務員咧係無所適從噶。梁酬庭就希望公务员事务局咧系可以发出划一嘅指引俾各部门去跟从，例如系每个部门咧应该留翻几多人喺办公室咧，边啲嘅工序属于前线同埋非紧急，应该清晰咁样咧讲俾人知。咁佢话佢并非系投诉，早前各个部门自行购买一啲防疫嘅装备，品质参差。當局咧應該係回覆翻集體採購或者係劃一採購嘅安排，以確保咧唔同部門嘅防疫裝備咧都達到一定嘅質素嘅。呢個咧係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 唔該曬 ，Barbie。咁啊，有一個咧特別嘅交通消息先睇睇啊嚇。咁啊，由於有列車喺西營盤站附近出現設備故障，港島線來往堅尼地城站以及咧就係啊柴灣站嘅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咧就係5至10分鐘嘅。咁啊，現時啊港島線嘅月台上的乘客较多，候车时间亦都会较长噶。请为行程咧就预留充裕的时间啦吓。咁啊，睇翻啊港岛线的来往坚尼地城站同埋咧就柴湾站的行车时间咧，预计咧就要额外多5至10分钟啊。月台上面都比较上多乘客，大家咧要记住忍耐一下，以及咧及早咧就系制定自己嘅呢一个嘅行程啦。好，跟住就再睇下咧嚟自文汇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公立医院隔离设施咧，恐怕今个星期之内咧就会爆满咁讲啊。今日内文亦都提到咧。就是医管局的行政经理刘家宪昨天承认近日确诊的病例急增，公立医院的服务需要作出调节，加快调配病情稳定的病人去到二线隔离的病床，以腾出病床接收新的病症，呼吁确诊者耐心等候入院的通知。根据医管局的数字，在今个星期本港新一轮的疫情爆发之后，住院确诊人数和危殆患者急增，今日佢哋尋日咧喺最新嘅一個疫情簡報會上面亦都表示啦，截至到尋日中午12點，今日有64名嘅病人康復出院，累計已經有1294人出院，咁但係仍然有463名確診嘅病人，分別就喺14間嘅公立醫院留醫噶。今個月嘅4號，即係社區爆發前嘅1日啊，住院嘅確診者咧就係96人，即係半個月之內咧就飆升咗接近4倍噶。佢尋日亦都表示啊，現在有19名嘅患者係危殆。当中14人在深切治疗部留医，11人需要插喉，另外有1人需要用这个人工费，其余留医的确诊者情况是稳定。截至到昨日早上9点钟，医管局有1207张的隔离病床，使用率是 68%， 有650间隔离病房，使用率是 74%。今日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就呼吁市民就要停止继续，他真的讲到夜夜笙歌这个字，停止夜夜笙歌，否则公立医院隔离病床就会在一个星期之内就爆满了，医疗系统短时间之内崩溃，只会就是同归于尽。他指出不少市民就买外卖的时候在食肆外面就吸烟以及就排队等候，增加了其实就是传播的风险。他说到政府应该规定踏出家门之后就要戴口罩，对违例人士是应该是严厉执法。以上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好了，跟着再看一看今日东方日报的专题新闻，讲到文凭试周三放榜，历来首次校方可以用网上发放成绩。 因应香港爆发第三波的新冠肺炎疫情，政府昨天就要求所有中学采取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的特别安排，首次要求尽量发放网上或者电子版的成绩通知给学生的。若果需要考生回校领取成绩单通知，亦都应该是 分批咁回校。而其他的咨询和辅导工作亦都应该是要分段分开时段咁样咧进行噶。至于大学联招的安排，政府就说相关安排在网上办理，考生就无需到学校是叩门的。考试及评核局日前发出了通告，话学校可以在周三放榜当日的早上7点，利用校长账户在局方的网上系统下载学生的成绩单，而在学校的资讯管理系统可以下载到登入的密码，并且可以经学校的内联网等等的方法向学生派发成绩单。另外呢，学校亦都可以派一名代表去到考评局中心领取成绩通知书，然后呢就发给学校的领取的学生啦。选择在网上向学生发放成绩通知书的学校呢，亦都可以自行呢安排发派事宜的。本身是中学校长的辅导教师协会副主席何玉芬就说了，校方会透过电子邮件将电子成绩单发给学生的，他们可以凭着电子邮件的成绩单报读升学课程。如果学生是回校领取成绩单，教师就会照着个别的需要向学生辅导，同时也会提供网上辅导的。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再看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说到就是疫情严峻啦，寻日新增过百宗嘅确诊个案，咁啊单日创咗呢一个嘅新高嘅。二手市场随即咧就降温啊，楼市方面啦吓，十大屋苑咧就喺星期六、星期日两日录得咧就十宗嘅成交，咁啊按住星期咧就下跌咗三成噶。限聚令底下咧就碍于睇楼啦，咁啊都系难嘅。咁啊有投资者咧就唔睇楼，以513万咧就购买咗咧就嘉湖嘅优质两房咁讲。咁啊有地产公司嘅叫做排行榜啦，咁啊亦都录得咧就十宗嘅成交啦，按星期下跌29%，已经连续八个周末保持双位数成交噶。咁啊，另外咧，亦都有见到美联物业啊，录得咧就系十宗，咁啊，按个星期回落大概33.3%，创咗今年三月中旬以嚟啊18个星期末嘅新低啦。咁啊，另外利嘉阁录得12宗啦，咁啊，按星期咧就升20%噶。咁啊，都見得到第三波嘅疫情咧就持續發展啦。咁啊，源頭不明嘅確診個案大幅增加，市民咧就留喺屋企防疫噶，睇樓量亦都咧就受到影響。咁啊，預計啊疫情過咗之後咧，成交量啊將會反彈。同時啊，咁啊有物業住宅部嘅行政總裁亦都咧就係話到啦，咁啊買家觀望疫情發展以及咧就新盤嘅抽籤結果，咁啊再作下一步置業嘅計劃。相信等待疫情受控，咁啊新盤咧就會慢慢咧就係湧現嘅時候啦，購買力咧就會喺呢一個二手市场就再出现噶啦，咁啊再睇埋一个咧就系特别嘅交通消息先。咁啊西营盘站附近出现故障嘅列车已经被移离行车线，港岛线嘅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啦。咁啊西营盘站附近出现故障嘅列车已经被移离行车线啦，港岛线列车咧就会好快再回复翻正常啦吓。咁啊以上咧就系一啲特别交通消息，交俾不便啦。 好啦，跟住咧同大家讲下信报嘅财经新闻啦。讲到英国啦，就寻求日企取代华为建5G。英国在 5G 网络建设就将华为拒诸门外之后，据报道正是寻求日本科技公司的支援。根据日经新闻的报道，英国政府希望由日本科技公司代替华为，点名日本电器 NEC 和富士通为潜在的供应商，协助英国发展 5G 的技术，并且提升成本效益。英国官员上周四会见日本代表，包括了日本国家安全部和国家事故准备和网络安全战略中心，寻求合作的机会。报道引述英国官员表示，日本电器和富士通等等的企业都有望取代华为，成为原本在英国的角色。报道亦指出，由于英国脱欧，所以英国首相约翰逊需要权衡利弊，在重要盟友和巨额投资、中国和美国关系之间作出选择。 咁英国预期日本公司咧能够系同瑞典嘅爱立信同埋芬兰嘅诺基亚等等电信公司竞争，以开发适合英国采用嘅低成本产品。不过咧，华为啊、爱立信、诺基亚咧目前咧控制住全球接近八成5G 嘅基站市场噶。咁至于日本电器同埋富士通所占嘅比例咧系唔到1%嘅。咁啊，即管睇下将来嘅趋势同埋呢公司嘅发展系点样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老板，你有冇听过展翅清健计划啊？ 展翅清健计划咩嚟噶？ 劳工处嘅展翅清健计划为15到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免费一站式求职服务啊！ 为年青人揾工好啊，咁关我哋公司咩事啊？ 除咗帮青年人揾工，佢哋仲会同雇主，即系我哋去合作啊，协助甄选学员、举办招聘讲座，同埋提供职前培训课程。 咁好，唔单止可以帮我哋嘅雇主减轻请人嘅成本，又可以培训新一代嘅年青人，几好、啊。喂，咪住，收费会唔会好贵噶？ 展翅青见计划是免费帮雇主请青年人的。如果我们成功聘请计划学员，提供为期6至12个月的在职培训，还可以申领每位学员每个月最多4000元的在职培训津贴。是， 那等我即刻打热线2112-9932了解多一点。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对佢嚟讲可以话系开心嘅一年啊！除咗作个人发展有新歌出版之外，更加宣布怀孕做妈咪啊！佢系 Robin and Candy 嘅 Robin。虽然同佢好拍档咧 ，Candy 就系分道扬镳啦，但系作个人发展，似乎令到大家咧更加认识 Robin 啊。今次呢一首歌都系由佢自己作曲同埋填词咧，由好朋友 T 妈咧就系负责编曲同埋监制嘅，占第二位 Robin Lost Foreve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喺电话旁边，我哋今日有华梅姐。 早晨啊，华梅姐。 Good morning, Barbie. Good morning, 啊，小白。 Good morning, 啊。 Good morning, 啊。哎呀，见唔到华梅姐啊。 就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吓，咁啊，听众朋友咧，不嬲见唔到我都系咁噶啦。咁你两位见我唔到咧，咁系有少少失望噶啦，你哋。 何止少少啊？ 系啊，咁冇办法咯，靓嘅嘢唔系成日喺你眼前噶。知道咩？要珍惜咯吓。 系。 好啦，不过咁，有啲嘢咧，我就真系不论咧，我喺现场定唔喺现场咧，我都系咧咁着紧咧，同各位听众分享的就有关于在抗疫方面的一些资讯、啊、原来呢最近呢也都有一些专家分析了出来、啊 嗯、 他们说呢、啊、没错现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呢确实呢很鬼麻烦、啊 哎、 定极都不死这样、啊、是咁赖死呢在这里烦扰我们不过呢呵呵有专家发现了其实这些病毒啦都不是说只是得我们怕它的、 嗯、 它都会怕的怕什么呢 怕我们 它有七样东西这么怕、啊、 听听先、 啊、真的呀七样东西这么可怕那是什么呢它怕什么呢原来说呢它呢就是好惊呢一个嘅紫外线嘅、 哦， 用紫外线就可以杀死佢啦。 系， 另外呢， 佢亦都好驚高温嘅喎，要幾高温啊？就要56度以上。 五十六度我都驚， 係咯。 你試56度以上高温咧，佢啊驚嘅啦。咁即係話咧，你煮啲嘢食一定要煮熟啊。 係、哦， 係咪啊？嚇鬼死佢啊嘛。 係。 另外仲有。第三樣，佢好驚空氣流通㗎。 哦，咁啊，打開曬窗口佢啦。 係啦，咁所以呢，即係喺一啲啦，即係如果係有窗戶嘅地方呢，最好打開佢。 嗯。 點解所以話我哋就算係搭車呢，都有一個建議，就係、是、呢，譬如你坐的士嘅，咁、 嗯、 你的士呢，雖然開咗冷氣啫，但係呢都唔好話呢驚話哎呀蝕曬啲冷氣呀、啊、開住個窗走曬冷氣呀、啊、哎呀你蝕個丁屎咁多冷氣，等一陣呢連條命都冇埋，咁又何必呢，係咪 唔係囉。 咁梗係唔怕。所以话咧，坐的士嘅时候咧，唔系叫你开大晒个窗，你都开条罅。咁、 嗯、 咧可以有空气流通咧，咁嗰啲嘅病毒就会好惊死噶啦。 诶，之前咧有啲巴士公司咧改装咗佢哋嗰啲窗口，而家又可以开翻喎，系咯。 诶，咁、哦、就好啦、嗯，因为真系啊，坐巴士而家咧。全部密閉性咧，有時都幾擔心。 係啊，掛住熱狗啊呢排。 係啊。 哎呀，咁如果有好似小白所講嗰種咧，新一啲嘅，可以咧打開少少窗咧，作為空氣流通一啲流動咧，咁都係好嘅嚇、 嗯。 好啦，呢啲咁嘅死人病毒咧，佢啊仲有第四樣驚，就驚嗰啲咧係含有氯氣嘅消毒劑。 哦。 係啦，即係咧。消毒劑咧，佢已經驚啦。如果係含氯嘅咧，咁佢咧就更驚噶。咁啊，大家可以咧識得揀啦。仲有佢亦都好驚咧，就係嗰啲咧濃度有75%嘅酒精。 哦， 即係你喺揀選嗰啲嘅酒精搓手液啊，又或者係嗰啲嘅酒精濕紙巾啊咁、樣咧。消毒濕紙巾、你都要看清楚它的說明，它的酒精濃度夠不夠75%呢、如果是足夠的話呢，那些的新冠病毒就會很怕怕的了、 即刻看看自己的夠不夠，然後黑死它先噴死它， 是的，夠不夠啊？ 夠 夠 好啦，那但是講到他們害怕的東西就還未夠的， 是 仲有一樣呢，他很害怕的，就是很害怕我們做一样嘢，就是勤洗手、 有啊，呢样我肯定有做啊。 系啦，原来呢我哋勤洗手真系咧可以杀绝嗰啲咁嘅新冠病毒噶。佢哋好惊我哋咧系咁洗手，将佢洗死佢噶、所以真系咧，如果系咁话就啱啦。大家咧多啲洗手，除咗真系用水用碱液洗之外呢，亦都咧真系用翻嗰啲酒精搓手液咧嚟到去咧清洁双手吓，令到嗰啲病菌咧冇得咧留低啊。 系。整死晒佢哋，系 最后一样啊，系咪最后咧？都未系吓。好啦，最后呢样咧，佢都好惊嘅，就系好惊我哋嘅人体免疫力啊。 哦， 如果我哋人体免疫力够强咧，嗰啲嘅新冠病毒啊，真系吓到脚都软啊！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好啦，嗱，我话梅姐咧，今日嘅 hashtag 就系新冠病毒有7%，认识清楚就人类都唔使请病假啦喂！ 正啊！ 红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挤塞排到去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在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大角咀道去界限街方向，近住富贵街咧受爆水管影响，一二线封闭嘅，而家封路重开啊！大角咀道去界限街近住富贵街嘅一二线封路重开。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同埋德士古道行人桥面石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台夏日 Summer Fun 周日节目听得好开心。 是啊，除了听得好开心，还可以一路听一路唱一路学埋日文连空歌的。 是古里阿乌可以可可咯，但那都寂寞。 周日节目听得好开心，密切留意星期日四点到五点，天空海阔白拳号。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哦，这个是你好。 我请 Clean 啊。请 Clean 啊，好易啫。 咩咁易啊，你讲緊乜嘢啊？ 我学緊外语囉。 又冇得去旅行，你学嚟做咩啊？ 增值自己囉，益埋你啦。上香港电台 e-learning 网站，有各国嘅语言教学专区，唔同情况要讲啲咩都分好晒俾你啦。啱晒我呢啲初学者，好易㗎咋。rthk.hk 香港电台网站 e-learning。 唔使出街 都可以讲匀全世界。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才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早晨啊 ，Jason。 早晨，早晨，大家好。 交俾你帮我哋做过咧，今个星期嘅大市前瞻啦，唔该 ，Jason。 OK， 好。咁啊，嗱，讲中港股市啦，咁其实睇翻上个星期都出现咗一个大震荡啦。咁啊，恒指咧成个星期计咧跌咗 2.5% 吓。咁啊，睇翻 A 股嗰边咧就跌得仲犀利。咁啊，上证指数咧全个星期系跌咗5% 吓。咁啊，深成指亦都系跌咗4% 吓。咁最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即系之前个即系月头啦开始。以嚟咧，其實個升幅都好大嘅嚇，咁去到上個星期咧，就即係開始出現一啲即係官媒暢談嘅一啲咁嘅信號啦，咁樣。咁另外一方面，亦都係即係獲利回吐個壓力都非常之大，咁所以咧就即係出現咗一個即係急劇嘅調整嘅嚇。咁亦都有唔少人咧，就即係擔心啦，究竟嗰、那個即係個牛市係咪即係已經完咗咧？咁樣咁但係暫時睇似係震倉啦，咁樣咁即係亦都係即係用一個樂觀啲嘅睇法去睇啦。咁希望即係調整過後咧，就會即係再重拾翻個升浪啦，咁樣嚇。咁港股呢邊其實今個星期咧有兩個位咧比較關鍵。咁第一個位就25,550點嘅嚇。咁呢一個位嚇，咁如果咧升得翻上去呢一個位樓上嘅話咧，咁就可以即係視之為一個調整嘅結束啦。咁樣25,550點嚇。咁但係如果你話今個星期上唔翻呢個位嘅話咧，咁仍然咧係有機會咧試翻落去再深少少啊，24,000。 1500点，咁呢个就大成交嘅密集区嚟嘅，咁都可以即係睇返住呢两个位先啦，咁样咁另外今个礼拜就最主要都会睇返几样嘢啦，咁第一个都系继续睇返个即係疫情嗰个消息啦，咁样咁上个星期其实美国嗰边一个即係个疫情仍然系继续即係创新高，每日确诊嗰个人数咁暂时都未见到一个即係放缓嘅迹象，咁另外一方面亦都系要留意翻今个礼拜就系美股系继续个业绩期嘅吓，咁第二个星期，咁今个星期有啲即系都有啲出名嘅公司啦，咁例如就 Twitter 啦，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就 Coca-Cola 啦，咁都系会出业绩嘅吓，咁都可以留意翻佢哋嘅即系表现嘅。 嗯，咁啊转个角度咧，今日听众啊张生咧就问只咧700腾讯，咁啊佢有510买入嘅，咁啊依家都目前为止都有啲微利啦，咁啊问下 Jason 究竟系咪应该短短地食糊先啊，因为睇个短线以至中线都好似会有啲回调嘅迹象，咁啊交俾 Jason 帮我哋分析一下咧。 我觉得就即系如果510买嘅话，都可以揸住先嘅吓。咁暂时嚟睇佢个20天线啦，514都系见到有一个支持喺度。咁如果张生就即系唔系话太过即系短印嘅话咧，即系做一个短炒嘅投机嘅话，咁我觉得其实都仍然可以揸住，暂时个成个升浪都未破坏到嘅吓。咁向上啦，可以睇翻大约就535左右嘅吓。咁如果你话破到呢一个533嘅话咧，咁可以再挑战翻啦，之前啲高位啦咁样。咁大约就555嘅附近嘅。 咁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唔该晒 Jason，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啩。拜拜。 Okay, 好，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好啦，唔该晒阿欧啊，咁啊时间嚟到朝早嘅9:11啊吓，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咁啊要问下 Barbie 啦，你屋企咧有冇创立呢啲嘅家规，去到等大家一齐遵守，定还是针对个小朋友咧？ 家规啊，都有噶。我最近咧，我觉得我设立咗一样嘢咧系几好噶，就是一个举报嘅制度啊。 举报吓，即系金手指。 其实几 work 嘅，因为咧嗱，你都成日听到人哋咧啲小朋友咪会讲俾老师听咁样嘅， 我告你咁样。 但系咧，其实你无形之中咧呢一种嘅告密行动咧，系令到佢哋好有一个嘅决心咧，同埋观察力咧，要自己去守规矩。 嗯、 因为首先佢一定要守咗规矩，佢先可以有呢一个嘅资格去举报人啦。咁而且咧，同佢比赛嘅咧就系正正就系爹哋同妈咪啦。 哦， 就系我同我个女讲，喂，你如果觉得我同你讲咗叫你做嗰样嘢咧，如果爹哋或者妈咪都做唔到，你就要向我哋另外一个去举报啦。 嗯， 咁我话如果咧边个咧最多嘅交叉人。即系最做得最差嘅话咧，咁就要罚噶啦。咁但系如果累积咗嗰个礼拜咧，边个做得最乖同最叻咧，嗰个就有得奖啦。 哦，咁几好喎！呢啲都系家规，等大家一齐遵守。冇错，家规嘅精要就系大家一齐遵守。 系啊，你唔可以净系叫佢噶嘛。 系啊，咁啊，家规做啲咩特别嘅嘢要留意住咧？订立嘅时候，我哋今日朝头早咧就请到嘉宾同我哋一齐讲下啦。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一早上嘅亲子百分百啦。今日咧喺电话侧边咧就系啊邀请到啊嚟自咧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嘉嘉咧喺度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嘅幼儿教育资讯嘅。早晨啊，嘉嘉。 早晨啊，各位。 系啊，咁啊而家咧即系叫做疫情啦，咁我哋好多人咧都会喺屋企啊。面对一个问题咧，我觉得最主要就系我自己都心同感受咧，就系、是、小朋友啊多咗时间喺屋企啦，家长咧好多时都焗住啊要喺屋企。好啦，我哋平时呢或者以前未有疫情嘅时候啦，我哋都好放心呢，小朋友就返学校呢就接受教育啊，学习多啲嘅规矩嘅。咁但係而家喺屋企啦，我哋都要 set 下好多唔同嘅叫做好似学校嗰啲叫做规则啊，令到小朋友呢可以遵守返。不过呢喺屋企，第一爸爸妈妈未必有呢啲叫做 set 规矩嘅经验啦。第二就係要将佢付诸实行嘅时候呢，好似真係有啲难度。就正如所有小朋友呢係驚老师唔驚阿爸阿妈一样。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我哋喺教育小朋友嘅时候咧，点样可以令到佢可以真真正正做翻个乖孩子，而系识得咧就系遵照住我哋定俾佢嘅规矩，好好地咧就系遵守咁样嘅咧，嘉嘉。 系啊，其实咧喺屋企咧，我哋真系可以定一啲家规嘅。 嗯。 咁但系当然啦，家规嘅本身佢嘅原意咧就系讲紧个小朋友本身都已经系做到嗰个行为噶啦。 系。 即係例如佢本身可能佢食飯仍然每一日都走嚟走去嘅，坐唔定嘅，咁我哋就唔會將嗰個家規寫話哦，小朋友食飯要坐定定，或者食飯嘅時候要坐定定。 哦，係啊， 係啦，冇錯，因為個原因咧係呢個家規嘅意思係個小朋友應該都做得幾良好啦。跟住呢我哋就将佢放喺家规里面，我哋巩固佢而家做得叫做几好嘅行为。咁所以呢有啲家长有时呢就会将小朋友喂做得唔好或者不当行为我就放落去啦。咁变成一个规条，我要求你要咁样做。 哎呀我错啦，因为我小朋友正直就正如你所讲，食饭嘅时候呢两头望咁样。咁我就屋企咧都會諗住咧，就係不如同佢講話以後食飯要專心啦咁樣。咁雖然冇明文規定話係一個家規，但就正如嘉嘉所講，好似變成一個潛台詞一樣，就大家都會即係明白到啊，原來呢一個咧係屋企要遵守嘅一個規矩。但原來呢個咧係反而令到佢做得唔好嘅原因啊。 係啊，因為嗱，我再深少少咧，個概念係點樣咧？就係其實咧，小朋友要做到一個行為咧，你要佢心悦誠服咁樣去做咧，係一個內在動力，即係佢有內在動力，好想去做。咁但係咧，正正家規嘅意思咧，就係一個外在規條，即係我要你做。咁呢個外在規條咧，其實係唔能夠令到小朋友有內在動力嘅。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咧就會真係個小朋友真係內心有啲想做，同埋佢覺得呢一個行為都係良好啦，佢覺得要做啦。跟住咧，我哋先正將佢變成一個常規化嘅規條，令到佢知咧，哦，呢個咧係成家人一齊做，所以我哋叫家規，我哋唔係叫小朋友嘅規矩。 哦、 如果咧你個家規咧淨係得小朋友要遵守。跟住你同佢讲呢都係嗱你要咁样做啦。咁呢就变咗呢成件事就好唔对等啦。 嗯。 就係、是、哦其实呢淨係得我做，即係话我做得唔好啦而家即係要我得我一个人做嘅啫。 嗯。 咁但係如果个家规係讲緊哦呢一个呢係家规我哋成家人一齐做嘅。 嗯。 咁包括嘟嘟嘟嘟嘟你就讲个家规啦，就係、是、爸爸妈妈或者即係其他嘅照顾者都一齐。咁个小朋友呢就会感觉平等啲啦，同埋感觉良好一啲。 哦譬如好似我小朋友食饭两头望咁我哋屋企人即係成人咁当然係食饭可以好专心啦。咁我哋都会同佢讲啦，你睇下爸爸妈妈食饭好专心喎。咁你都要專心啲啦，咁我哋喺呢個方法處理上面又啱定唔啱，定係應該會點樣可以再進步得好啲呢？ 所以呢我頭先就話啦，你要去建立到佢都專即係有少少專注先。 嗯。 跟住呢佢開始可能每日食飯，佢由即係每餐可能呢有80%-90%呢都係周圍望嘅。跟住呢你已經建立到佢呢哦其實呢可能40%時間望嘅。咁你先要將佢擺落個家規度，即係個家規唔好係一開頭佢都真係未做得幾好嘅時候呢你將佢放落去呢個小朋友呢就一嚟就做唔到啦。 嗯。 二嚟呢佢又會覺得嘩你好似逼我要做一啲嘢咁樣。咁、 嗯、 所以我哋有個次序㗎。即係我哋一開頭呢我哋係建立小朋友有個良好行為先。咁當然就係包括我哋好耐之前一直我哋有提倡嘅即係要讚賞佢啦。甚至乎呢我哋會有啲呢乖寶寶嘅行為計劃表。 哦、 我哋係建立佢有呢個行為。跟住我哋先擺落去家規嗰度，將佢常規化變成一家人要遵守嘅規矩，去鞏固佢繼續做好啲。咁嗱，但記住有個家規咧係唔好太多嘅。 嗯， 即係我試過有家長咧，真係好似一張 list 咁樣咧，即係有個列表咁樣，即係而家咧你犯咗咧10.1.2嘅 A 咁樣， 括弧 A2 咁啊，仲要 係啦，咁樣就搞唔掂嘅。所以咧，我哋個家規通常咧都係3-4個。point 咁樣啦，咁但係呢你記住可能一兩個月呢我哋可以 review 一次，即係可以檢視一次，咁你可以加埋小朋友一齊檢視嘅，就可能個家規係每人定一條，咁係成家人一齊做嘅，咁成件事就會好啲囉。 哦，咁嗱呢個呢就一齊檢視嗰個家規就相當緊要啦。但係頭先呢你有提過一個叫計劃啊，乖寶寶行為計劃啊，咁我哋又應該點樣去到將佢付諸實行呢？ 是啦，咁呢所以我哋头先话前一步就最好就建立佢嘅好行为啦。 对啦，等佢已经有好行为跟住先有个家规嘛。 是啦，咁所以即係呢个乖宝宝行为计划表呢主要呢係透过奖励。 嗯。 是啦，奖励令到个小朋友呢佢有内在动力呢佢 佢好想咧去做嗰个行为，而当佢做呢个行为嘅时候咧，佢慢慢将佢成为一个习惯。 嗯， 咁跟住咧，我哋就即系完咗呢个计划咧，我哋都会继续有时有啲偶发性嘅奖励啦，但系我哋咧就唔变咗一个常规嘅奖励啦，即系因为冇咗个计划表啦。咁、所以个计划表咧，你当系好似每一日都发生，同时间咧系有佢做完个行为之后有奖励，令到佢有一个动机继续做咁嘅意思。 哦，一日一粒糖算唔算系奖励咁样？ 嗱，糖咧系奖励，不过系一个唔好嘅奖励。你系咪都有奖糖定点样啊？你有冇？ 我冇啊，我冇奖糖嘅。 所以你特登问系嘛？其实咧，糖咧系一个非常唔好嘅奖励嚟嘅，因为咧，嘢食啦、零食啦、一啲唔健康嘅食物咧，我哋都唔鼓励啊。嗱，我举个例啊，你佢好想食嗰粒糖，因为即系糖真系甜啊嘛，佢又中意食。咁佢咧就成日咧都做嗰个行为，跟住为咗嗰粒糖咁样。咁当佢长时间咁样做嘅时候咧，因为佢食嗰样嘢都唔健康啦。佢虽然个行为系做多咗，咁但系呢一样嘢因为唔健康嘛，咁我哋就变相咧系令到个小朋友 keep 住就继续有想食零食同埋食糖嘅习惯。咁呢个我哋系唔建议啊。甚至乎咧，有时咧有啲家长再大少少嘅小朋友，佢系哦，你做到呢个行为，我就奖励食朱古力。 系 有啲。即係有啲研究咧，同埋有啲 case 咧，個案都有見過嘅，就係有啲小朋友咧，佢慢慢到大個嘅時候咧，佢會突然間好中意食朱古力啦，就因為咧佢每次食嘅時候咧，都有一種愉悅嘅感覺啊。 嗯， 即係因為 哦，就係、是、因為細個開始鍛鍊翻嚟嘅，其實 係啊，即係佢可能食嘅時候。就有一種回憶啊！就諗翻起哦，嗰樣就係代表讚賞我啦， 或者我就好開心啦。咁所以咧，我哋盡量都唔將嗰個行為同嘢食咧去論上好大關係。 哎呀，怪之得我而家有陣時食漢堡包，我都會覺得有種快樂嘅感覺，應該係我細個曾經俾人獎勵過。 狂奖励跟住令到你习惯咗， 系啦，都有机会啊， 系啊，所以咧，嗱，我哋乖宝宝行为计划表咧，我哋系非常建议家长咧去定一啲奖励，嗰啲奖励咧最好系即时性啦，同埋咧最好系有亲子元素嘅，咁如果冇咧都好，但系都唔好系太物质。咁啊，嗱，我有啲建议啊，不过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啊，我曾经咧有家长咧，佢就真系。你做到一样嘢咧，你做到嗰个行为咧，咁我就奖励，我就画个公仔俾你啦。 嗯， 系啦，咁啊嗱，呢一个咧都有好多家长， 我画公仔好差。 但系我想讲咧，嗰个公仔唔需要靓噶。 哦、 即系你以为个小朋友系需要一啲好靓嘅嘢，或者好多时家长都系以为个小朋友要一啲好物质嘅嘢，以为佢系要靓啲嘅嘢，但原来小朋友咧系比我哋想象中简单嘅。 嗯， 即系有时可能唔系个公仔靓唔靓，而系你画俾我就系嗰个心意嘅问题。 嗯， 咁我试过有家长咧系画第一日啊，系画嗰个公仔咧系嗰个。哈哈笑样，咁都系一个圆圈，跟住有两只眼，有个嘴啫。跟住到第二日咧，个小朋友就话我要画姑姐个样。姑姐个样其实只不过系加几条铁线喺个头度，因为电咗头发。咁跟住到第三日咧，佢就话我要画舅父，跟住佢只不过加副眼镜啫。咁佢到最尾咧，成张嘅计划表咧，全部都系佢中意嘅人。同埋佢中意嘅同學仔都未定， 哎呀，好正面啊！成件事， 佢好中意，因為佢完咗咧，佢就話好似成家人或者佢中意嘅人讚緊佢咁樣，佢仲要將個表咧貼喺一個好當眼嘅位置咁樣啦。 嗯，咁啊，呢個都係非常之係啊，真係非常之好嘅方法啦。我自己通常如果獎勵小朋友咧，好多時就會話做得好咧，爸爸就會同你去踢波，教你衝力射球咁樣。咁呢啲佢都受落嘅，但我都好欣賞你頭先話，即係其實就算畫公仔俾佢，唔需要畫得靚咁樣。咁但係講到呢一個叫做乖寶寶行為計劃咧，仲有好多咧，即係有用嘅方向咧，可以俾聽眾參考下。我哋下個星期再一齊研究下呢個乖寶寶行為計劃，好唔好啊，嘉嘉？ 好啊。 好，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有阵时氹下啲乖宝宝咧，好简单嘅，同佢讲下古仔，跟住先再渗多一两句家规喺度，可能会容易啲。 童话国家造，巩固堡垒为着爱慕，从未信俗世那一套，一结婚会等于繁忙。合作整电灯，再整蛋糕，小小蜗居一起打扫，期待肚内那个婴儿要怎样抱。从伟大航道行到骨头路，时代再坏你也给鼓舞， 教子女唱唱字母，讲到同孩共老，遇见美好。你我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暴风雨内更满足你希望。明日到一千岁，我们还拥抱，估对方肥胖会更早，谁也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世上有爱的乐土。长了白发互相展开苦恼，我们如此一辈子小确幸的两老。 一首嘅作品系嚟自李克勤嘅《格林童话》，我自己咧喺屋企咧都会同自己嘅小朋友咧讲下童话故事嘅，无论系边一只嘅童话故事都好啦，系一个咧几好嘅亲子活动嚟噶吓。咁啊，听完之后咧，佢都可以喺入边咧学到好多唔同嘅道理嘅。嗱，《格林童话》咧就系我嚟听噶，系咪？咁但系今日夜晚港台电视31咧就有好多嘢咧可以俾我哋睇噶啦。有啲乜嘢咧？听听先。 晨光追踪31。 好，今天星期一咧，晨光第一线，我哋呢个时候打个电话俾阿刘畅先啊。早晨啊，畅。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好啦，咁啊，直播室咧，而家得翻咧，彭仔响树咧，就同阿刘畅咧问一问，今晚港台电视31咧有咩节目啊？星期一晚。 星期一晚咧，就每个星期一晚都有铿锵集嘅，咁先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8点铿锵集啊。 好啊。 咁今晚嘅铿锵集咧，个名咧个题目好特别，叫做我哋真系好中意香港， 好似粗口嚟噶， 系、 有一个版本系啊， 大家唔好搞错啊， 你唔好以为我唔知啊， 即系大家都小心啲听，我哋真系好中意香港，我中间冇停顿噶， 好啊，咁跟住点咧？ 咁今晚咧就会访问一下两位97年出生嘅年轻人啦，咁佢就同特区政府同一个年龄噶啦，咁就听一下佢哋点样，你呢个系佢哋成日讲噶嘛，佢哋真系好中意香港嘛，咁就 系 听下佢哋点讲，点样爱香港法，同埋点样睇自己嘅而家同埋将来。 哦，都好嘅，了解多啲吓，不过就真系唔系好明点解要系咪要强劲啲，咁就要加个助语词喺中间咧吓？ 系咯，爱就爱咯。 系咯，好咁啊！留意一下今晚嘅港台电视31铿锵集8点啊！ 冇错，咁啊紧接住夜晚8点嘅日常8点啦。 系 咁啊，今晚咧呢个港人港女嘅环节咧，我哋请到歌手陈慧敏阿慧敏哥上嚟。 诶、 系啦，咁 啊，佢系澳门人嚟嘅。 系啊，但系佢喺嗱，佢系喺香港嗰度。唱歌嗰度 發展啦， 咁所以咧佢就嚟今晚，但佢又唔係講香港，又唔係講澳門。咁原來佢啱啱咧之前去過一個100天之旅，佢去咗好多個國家嘅。 係、哦，聽講佢即係嗰啲咩窮遊定係孭住個背囊嗰啲流浪咁 啊？係啊，即係佢一個女仔去流浪喎。佢去邊度咧？嗱，好緊要啊！嗰、那、啲、個、地方咧，一個女仔好少人會去嘅，就係、是、去咗巴基斯坦、埃及、伊朗同埋土耳其。 哇！全部都是比較冷門啲， 係啊，全部好少一個人，而係女仔去啊， 咪係咯。咁代表咩呢？即係佢又好安全咁樣，即係 代表好驚險啊！嗱，佢今晚就 即係有性格啊！呢個女仔啊， 係啊，佢今晚就會上到嚟分享佢呢個好險、好驚險嘅遭遇，同埋好似有啲浪漫嘢嘅喎。 欸咁、啊要听下啦， 听下慧敏哥点讲啊， 即系了解一下系咪我哋太过叫做保守，定还是我哋咧即系有太多包袱咧？或者误信咗外间一啲嘅说法啊？有阵时觉得啲地方我哋未接触过咧，就硬系觉得佢好神秘或者系有一啲不安全嘅地方咁。但系其实个实际系点咧？咁可以听下人哋咧去完之后嗰个嘅亲身嘅体验嗬。 冇错啦，咁另外啦，去到今晚9点啦，有一齐闯天下嘅大太平洋，今晚嚟到第三集啦。咁之前都介绍过啦，太平洋嗰度海底有好多好特别嘅动物啦、生物啦。咁今晚咧都会从另一个角度介绍一啲都系好特别嘅生物。 嗯， 听落 系咩？ 嗰啲动物咧就好普通嘅，海马同埋小丑鱼，大家睇卡通片都睇好多啦。 咁呢一个海洋生物啦就 系啦，咁呢个海洋生物但系有几特别咧？即系你话好多去。主題樂園我都見過噶啦， 小丑魚好特別，有套戲添， 係咯，有兩套戲添， 係啦係啦，好呢個好特別啦，海馬未有， 係啦，咁啊特別在乜呢？原來啊，佢哋可以咧單性繁殖嘅， 哦，係咩？小丑魚都係噶。 是啊，所以那套小丑鱼那套卡通片可能只是得爸爸。 是啊，只是得爸爸。哦，真是。 他是怎样的呢？是啦，原来呢他们要繁殖的时候呢可以由男性变女性的。 哎哟。 咁所以 真系性别多样啊！ 系啦，突破咗嗰个盲点啦，就 系、 是、原 来 点解得爸爸咧？嗱、嗯，今晚就会带大家睇下呢啲海洋生物，海马有另一种噶、哦， 嗯， 嗱，今晚大家要睇下啦。 明白，咁呢一个就带大家去呢一、這个节目叫做咩太平洋话、啊？ 一齐闯天下之大太平洋。 哦，之大太平洋， 听到都之大啦。 系系系，好，再夜啲有啲咩选择？ 再夜啲，今晚11点啊，有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 嗯。 今晚个题目叫做读哲学要不要读哲学史？ 哦、 好似好深喎、啊，系啊，真系、 哦。都唔系嘅，都系一个基础嚟嘅。如果哲学史， 是啊、但系即系。午夜廣場有睇開嘅朋友知道，星期二晚係歷史係咁話嘛，咁講緊星期一哲學嘅個講乜鬼嘢哲學史啫，嗱好特別啦，佢哋就係講緊咧，有啲即係好多朋友睇咗呢個哲學有偈傾咧，想讀下哲學啊，但係讀哲學咧又話叫你讀哲學史嘅喎， 咁究竟邊樣咧？ 係啦，咁邊樣咧？今晚就同大家傾下啦。 好，咁啊介紹住咁多先嚇，咁啊聽日再同阿暢傾過下，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10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单日新高。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現時情況嚴峻，假設每日新個案數字都達到三位數，公立醫院壓力會較大。希望抗疫措施加辣之後，一星期內可以見到新個案數字回落。許樹昌說，強制市民在室內戴口罩是重要措施，而政府帶頭讓公務員在家工作，相信私人機構亦會跟隨。繁忙時間乘搭交通工具的人會減少，都是截斷病毒社區傳播鏈的有效方法。許樹昌呼籲市民盡量減少外出，如果要外出購物亦可以使用電子貨幣。他說市民會戴口罩，但可能會忽略手部清潔。港鐵表示，在西營盤站附近出現故障的列車已經被移離行車線，港島線列車服務逐步回復正常。較早前有列車在西營盤站附近出現設備故障，港鐵派員到場處理。受事故影響，港島線列車的行車時間一度較平日長，每次列車靠站的停留時間亦都較長。美國累計超過373萬人確診新型肺炎，超過14萬人死亡，過去一個月內至少9次打破單日最高確診紀錄。美國總統特朗普否認美國的疫情惡化。特朗普接受霍士新聞訪問的時候表示，最近出現的確診和死亡數字都有誤導成分，亦不認同美國的新型肺炎死亡率在全球排第7的說法。他說根據白宮獲得的數據顯示，美國應該是全球死亡率最低的其中一個國家，而確診人數增加是因為有更多人接受病毒測試，並非疫情變得嚴重。對於美國疾控中心主管雷德菲爾德上星期預料，今年的秋冬兩季會是美國公眾健康經歷最困難的時刻，特朗普表示不肯定說法是否正確，但批評衛生官員早前亦有犯錯，包括以為新型肺炎會在夏季消失，在秋季再度出現。北韓官方傳媒報道，領袖金正恩在平壤視察當地一間綜合醫院的建築地盤時作出嚴厲批評。朝中社報道，金正恩在聽取醫院建設協調委員會匯報之後，指出在興建醫院的計劃上出現嚴重的財務預算問題，形容工作人員態度粗心，在物資和設備供應上和政府政策背道而馳，要求撤換所有需要負責的官員。朝中社連續兩日有報道金正恩的行程，報道說平壤綜合醫院原定要在今年10月完工，金正恩視為醫院的落成是北韓公共衛生的關鍵任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97点，升七点，成交金额5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4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63点，升14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21.5，升5毫；华润燃气39.25，跌2毫；中芯国际28.65，跌3.5；美团点评189.6，跌0.5；中集车辆6.46，升4仙；中国平安85.15，升5.5；阿里巴巴240元，升2元；港交所350.8系升350.6，系升3.8。友邦保险72.25，升1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4，日元107.37，瑞士法郎0.94，加元1.36，人民币6.997，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2,632点，跌64点。港金现价报16,71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84美元，卖出1,808.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蓝田启田道先。咁蓝田启田道回旋处较早前咧有坏车阻路噶，咁坏车一分钟之前咧就啱啱拖走咗，而家一大车多，就系蓝田启田道回旋处坏车已经拖走咗啦，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返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雨晴轩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排到去弥敦道。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和斜村。荃湾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就慢车，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方向小西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和德士古道北惠泉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嚟到朝早九点三十八分啊，我的享乐时代，咁啊出边三十度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嘅，咁啊享乐嘅话咧，梗系要揾多啲人一齐嚟先至开心啦。 系啊， 所以我哋电话侧边揾到阿 O 喺度，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啊！ 各位听众朋友啊，早晨早晨。 系啊，享乐梗系拉埋你落水啦，一齐玩先得噶嘛。你系中意一个即系饮饮食食嘅人啊？呢个真系啱你，即 系 系啊！我都想问阿 O 同埋 Bobby 咧，其实你哋中唔中意食面包嘅咧？ 好中意， 我都好中意啊！ 系啊，你哋通常中意食边一类型嘅面包啊？ 我中意食啲最寡嘅。 即系 白面包， 系 啊，或者猪仔包咁样咯。 咁啊 O 咧， 我啊中意食啲咧硬啲嘅包， 即系法国嗰啲啊， 系啦，或者bagel 嗰啲咁嘅圆圈嘅，跟住中间好似冬甩咁样笃个窿入去嘅，咁咬落去咧，总之硬多过松软嘅咧，我就中意食噶啦。 我咧就如果系比较忙嘅时候咧，我都中意买一条嗰啲长嗰啲法国面包咧，又硬又抵食咧，因为你咁硬咧。你個人食要搖好低， 係啊， 對我嚟講， 兩啖咧覺得好浪肚咁樣啊嘛， 跟住攞住，跟住你又覺得咧要用好多時間咀嚼，跟住你食少少你就不如又做下嘢啦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咧，因為有呢一個咁嘅感覺喺度咧，食呢個包其實真係可以食幾耐。我試過最好嘅都係食兩日，都係食一條咁樣嘅包嘅。 但你會唔會之後咧，即係再食嘅時候，因為佢已經越擺越硬同埋越硬噶啦嘛。咁你會唔會都要叮一下佢啊，或者揾個焗爐烘啊？ 我都係擺喺個紙袋入邊嘅啫。 我諗你啲牙力都好夠喎。 梗係啦，講嘢最緊要牙力啊 嘛。歐洲啊，呢件事歐洲人好多都係咁啊，買條硬麵包翻去咧，食兩三日嘅早餐，以至中午嘅時候飲啲湯食都係咁樣。 其實係好方便嘅。好啦，咁但我今日咧同呢一個麵包享樂時代有咩？关系咧啊，原来我发现咧，喺我屋企附近咧有一档嘅面包铺咧，都几特别、哦。即系佢虽然话就系面包铺，但系咧佢哋系由一家人咧，佢哋喺东欧嗰度过嚟香港嘅，咁、所以咧系啊，佢哋咧喺呢个拉脱维亚嗰度过嚟嘅，都应该算系北欧东部咁样啦。咁拉脱维亚嗰度过嚟嘅，咁啊喺香港生活啦。咁啊初头咧从事呢一个嘅建筑业嘅，但系后来咧就发觉喂。做建築業都唔係一個問題啊，但佢哋食唔慣香港嗰啲麵包啊，因為佢哋話香港啲麵包咧，可能入邊嗰啲成分咧，對佢哋嚟講咧唔係好習慣，食完之後可能有啲敏感啦， 係 啊，有呢啲咁樣嘅症狀喺度咧，咁所以咧嗰陣時佢哋嘅爸爸咧就決定啦，不如咧直頭咧就唔好買香港嗰啲麵包啦，不如。自己整啦，因為原來佢哋個地方咧，拉脱維亞嗰度咧，佢哋成日都係會自己整麵包。我哋自己整麵包咧，就抌落去嗰、那個即係落啲麵 包機咁樣啦， 麵包機嗰度撳個掣，第二朝頭早有麵包食啦。佢哋嗰只咧就真係會自己買翻嗰啲家鄉嘅麵粉啊，家鄉嘅一啲嘅素材啊，譬如麥啊、藜麥啊呢啲咧。去到咧就去到自己猜，猜完之后自己打完之后自己拎去焗嘅。 咦，小白，咁你食落去啊？佢哋叫做拉脱维亚嘅面包，以至同我哋平时即系由细食到大，香港面包铺通常都系嗰几味啦，麦包啊、肠仔包啊、餐蛋包啊咁样。咁、个分别系喺边度咧？ 佢哋话咧，因为自己本身咧做呢个面包嘅时候，都已经用咗嗰啲叫天然发酵嘅方法啦，即系冇去 push 佢咁，令到佢咧即系要控制翻譬如附近嘅湿度啊、温度啊，去到令到个面包咧就出到自己嘅味道啦，佢哋想要嘅味道啦。咁、所以我觉得食落去嘅时候咧。佢有幾款嘅，咁有啲麵包食落去嘅時候咧，會帶酸少少，有啲咧就可能會係硬少少，我唔知係佢調節定還是佢直頭本身係嗰個品種嘅問題啦。咁、但係咧，我就發覺咧，其實都有幾多唔同嘅感覺，即係麵包嘅層次咧， 係 喺入邊咧食到，即係變相我就咁同我落街買，我由細到大食慣港式嘅麵包咧，係幾唔同嘅。我哋成日都係講話麵包最緊要就係、是。入口咧就軟熟啊，食落去就香口啊， 或者拉絲啊咁樣，即係你搣開個包啊，個包原來做得好好，佢會有啲一條條絲喺度咁樣，係嘛？ 係啦，咁啊，佢嗰度啲麵包咧就都幾唔同嘅，咁啊咬落去嘅時候同切落去咧。嗰、那個質感咧都係非常之有別於香港嘅麵包。 喂，小華，咁嗰個價錢貴唔貴咧？因為咧，我有陣時去啲麵包鋪咧，特別係有啲可能貴啲嘅地方，中上環啦、買嚿麵包咧廿幾三十蚊一嚿嘅，即係嗰啲蘇花叫做 你買 一色或者歐綠色。 你買一嚿幾大嚿先？ 其實兩隻手。 又唔係太細嘅，兩隻手掌拍埋一齊咁大隻到啦。 咁啊廿零蚊咁樣，咁 係啦係啦。 呢個價錢咧就唔知道算唔算係啦。咁我自己咧，呢一個食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咧係個價錢咧都係合理嘅，因為佢就三隻手掌。但係三隻手掌咧，佢就加埋差唔多要成50蚊啦。啊，咁就 三隻， 即係比阿歐嗰個大。 咁我覺得屬於係偏貴喎。 係嘛？ 係啊，如果你講緊呢個 size 嘅麵包，可能而家喺坊間，即係就算連鎖店好啦，或者有啲即係自己餐廳出品嘅麵包，可能都係去到30幾或者40蚊咯，最貴。 嚇，因為我見咧佢哋賣嗰啲麵包咧，我唔知係咪因為拉脱維亞呢啲咧，即係歐洲東北部嘅地方咧，佢哋食嗰啲麵包、整嗰啲麵包嘅時候咧，都係中意一大嚿一大嚿啊。佢哋好少咧就會見到好似我哋啲甜餐包咧，一個拳頭仔嗰啲咧，佢哋就冇呢一隻嘅。咁但係佢咧就全部都係大概可能40-50蚊就一大嚿一大嚿一大嚿。咁你買嘅時候咧，佢都會問你要唔要切啊？定還是諗住就咁咬啊咁樣嘅，咁我就選擇咗咧就切嘅，因為我就慣咗咧，即係如果我買咁大嚿，我又唔係一個人食曬咧，我就諗住同大家 share 啊嘛，屋企嗰啲好多人，咁咪大家一人一片咁樣，咁就可以當下早餐咁，我都覺得幾好。 頭先我睇你嗰啲相咧，入邊啲麵包入邊都會有好多藜麥啊，或者唔同五谷嘅感覺啦， 係 啊，有冇啲有餡嘅？譬如有啲提子乾啊，以至紅莓乾啊咁。 提子乾同埋紅莓咧，呢啲都有嘅。 我好似見到有一個係提子包。 是啊，但是佢嗰啲提子又唔系话落好多咯，即系嗰啲提子干唔会话落好多嘅，佢纯粹系有个味啊，有少少咬口咧，咁就已经系算数。佢仲有嗰啲系，譬如我唔知系杏仁定系咩嗰啲嘅坚果嗰啲咁样嘅包咧，其实佢哋都有嘅。咁咬落去嘅时候咧，又系个嘴咧，又除咗面包咬落去之后，仲有其他果仁，系有啲果仁喺度咁样，咁俾你咬下嘅。咁我觉得都几特别啦，即系喺香港。食到咁特別嘅地方嘅麵包，仲要係當地人嚟喺香港呢度整喎。 係，小華，我又問一下嗱，呢啲麵包咧個名字有冇話用翻佢哋拉脱維亞文，定還是好似我哋都係叫做五谷包，定還是係提子包咁樣咁嘅一個叫做講法咧？ 佢有佢哋自己个名嘅，但其实都系可以叫翻提子包、五谷包咁嘅。佢见到都要做本地人生意啊嘛，系咪先？ 我喺度谂紧如果佢哋突然间又改翻啲特色啲嘅名字，或者用翻佢当地叫面包或者面包品种嘅名字，可能你会觉得几更加有风味啊！ 喂，我哋俾提议佢咪得咯， 都得， 系咪？咁佢嗰间铺头咧，其实主要咧都系做呢一个贩卖面包嘅，咁但系咧佢哋都有。即係一個起兩個位置嗰啲咧，好細個嗰啲台仔咧。咁如果你中意嘅，你又可以坐喺嗰度食下。咁佢有啲咖啡供應俾你嘅。咁嗰啲咖啡我就冇飲啦，因為飲完咖啡會手震嘅，係啦。咁所以我就冇試過佢啲咖啡得唔得。咁但係如果即係大家有興趣想試下嘅，咁咪有機會望一望咯，係咪？ 有少少都似一個 coffee shop 咁啊。其實今時今日咧，去呢一類咧西式啲嘅麵包鋪啦。咁你入到去可能揀幾嚿麵包，跟住佢。好似小白話齋有杯咖啡伴隨喺旁邊，咁佢又唔係好多位嘅，佢堂食可能有兩張高凳咁樣俾你坐喺個鋪頭門口咯。嗱，我估計係咁啫，唔知係咪實情真係咁樣啦。 佢其實佢個台又好細嘅啫，咁同埋你入去嘅時候，佢最主要咧都係你同佢傾咩咧，就係傾麵包比較上好啦。因為個老闆娘咧都幾健談嘅，你問佢咩，其實佢都會答下你嘅。咁但係我話想同個望入去，佢都有個主要嘅應該係。佢哋個阿爸啦，咁樣喺度整緊呢個麵包嘅時候咧，我想望佢同佢講兩句咧，佢已經係望都唔望你啊，即係好有嗰種咧父親嘅威嚴啊！ 佢要專心整麵包，人哋 可能因為佢覺得咧，即係佢哋以前故鄉同而家香港嗰個嘅氣候啊、濕度唔同咧，咁要。每一刻都要計算緊，到底我應該點樣做呢個發酵嘅？ 可能係啊，真係 可能係、 有啲 咁 嘅。 咁梗係唔好阻住佢啦。 係啊， 咁關於麵包嘅，大家就可以去問下嗰個老闆娘嚇，咁知得多啲啊，當地一啲唔同嘅食法啊，各樣嘢。咁嗱，總括嚟講咧，可以試到呢個麵包，我都覺得都幾特別嘅、 啊。特別係早餐嘅時候講麵包咧，有啲流口水嘅， 好肚餓 同埋人哋用個心去到做呢一個麵包嘛，就唔係淨係焗俾你啊嘛，差啊、揼啊、發酵啊，都係佢哋自己用心去到計算過，所以我就食得。出咧呢份好有人情味嘅感觉啦。如果系嘅话咧，大家有机会都可以试一试啊呢一啲亲手做嘅面包嘅感觉，同机器面包有啲咩唔同咧？系咪真系食得出呢种人情味嘅味道咧？吓，一首嘅作品《爱妙》嘅《赤裸裸的心》。 ままいつまで一人でいるつもりだろう。だんだん自分を憎んだり誰かを羨んだり、いつかいつかと言い聞かせながら今日まで、たくさん愛し 多曲嚟自日本呢一位嘅唱作女歌手爱妙 艾妙，佢嘅赤裸裸的心。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喺电话嘅系边位呢？ 系阿明胡老师啊， 早 晨。 早晨阿明，早晨胡老师。 系早晨啊，两位。 系、哎、啊， 胡老师早晨啊，唉、哎，好耐冇叫个老师早晨啦。 系啊， 一有机会摄一摄先。 Good morning。 morning， 系咪咁啊？有冇好挂住呢啲咁样嘅声音呢？ 有啊，其实依家都系准学校嘅，咁但系两年前即系做一间就比较特别深刻咯，因为同佢哋嗰个感情系比较要好啲。 嗯， 你系教中学定小学噶？ 教小学嘅， 教小学嘅，系啦。咁啊，胡老师打翻上嚟，神光 morning call 有啲乜嘢特别嘅点唱呢？ 哦，其实我想点唱红日噶， 系好好啊， 点俾边个啊？ 系点俾咧？我以前咧一间学校，我唔知方便讲校名出嚟。 哦，你自己决定啦，呢、這个 系咯。 啊，咁啊，一人唔好讲啦，唔好讲，帮你决定啦。 系好啊，好。咁因为其实咧，我最近咧，就上过佢 IG， 因为其实都有联络嘅。 嗯， 即系你个学生嘅 Instagram。 系啊，系啊。 嗯。 咁因为其实最近见到佢好似心情唔系咁好咁样，我见到佢咧嗰个头像咧，即系变咗全黑咁样咧， 嗯， 同埋又好似 post 咗一啲可能比较负面啲嗰啲嘢， 系， 即系同自杀有关一啲。 啊，咁所以你就好关心佢，惊佢唔开心啦。 系啊，系啊。 嗯，咁但系你有冇联络过佢咧？ 其实我都有 send 短信俾佢，即系打电话就冇打俾佢，因为我都惊烦到佢。 嗯。 咁即系都希望 send 啲短信啊，即系可能 send 啲打气说话，即系都等佢知道其实有人支持紧佢。 哦，系啊，咁啊，等佢觉得有温暖嘅感觉啦，系嘛？ 系啦，系啦。 嗯，咁啊，系咪你以前咧同佢有啲特别锡呢个学生啊，特别留意佢啊，定系点样？见到佢即系 I G， 你又会特别唔放心咁样咧？ 因为其实个个同学仔我都即系都系咁样嘅，都系一船人咪。咁但系特别见到系即系我哋不嬲都有联络嘅，但系特别见到近排嗰个头像系变咗咁样，咁所以就令到我特别担心。 哦，系啊，咁啊都好，希望咧佢都感觉得到咧，阿胡老师啊，即系遥远地都一样咧，就将呢份嘅温暖送俾佢啊， 嗯， 系嘛，多谢你哋啦， 系啊，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啦，胡老师，咁啊即刻咧搵嚟你想听嘅歌曲送翻俾你，同埋咧为你嘅学生加油打气，好唔好啊？ 好，唔该晒，多谢小 好 ，OK， 拜 拜。 几多 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 歌词讲得好啱啊，即系命运就算恐吓住你咁点啊，唔使理佢啊。 系啊，自己总之一定要毅力同埋多啲正能量咁就 OK 噶啦。 系啦，转头风吹快活，我哋听日再见，拜拜。